晨啊，朝早啦，6:09嘅时候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卷同小白陪住你哋嘅。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4%。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朝早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噶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干燥嘅天气。咁啊，饮多量淡水，如果唔系咧，喉咙就好易咳啊。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卷号小白陪住你哋啊，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坚强好紧要嘅。有咩办法可以令到一个人系可以越嚟越坚强呢？当然啦，你话失败乃是成功之母，系嘅。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令到你会坚强嘅方法啦。即系多失败嘅话，咁但系咧。呢、这個辦法又有邊一個想呢？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喺自己日常嘅生活入邊啊，原來只要咧揾到好多做方法嘅竅門，你都可以咧就係得到好多成功嘅經驗啊！呢啲成功嘅經驗咧，亦都可以令到你慢慢嘅自信就越嚟越多。做任何事情都係，如果你一開頭或者整個過程畏首畏尾、左驚右驚咁樣嘅話咧，大忌啊！所以好簡單嘅啫，只要我哋凡事嘗試下咧，就同自己講，對自己有信心。出門口之前咧，咁可能揾一啲方法，令到你嗰日咧會個感覺會舒服嘅，會笑嘅，會精神嘅。呢啲其實亦都係咧令到你會堅強嘅方法嚟嘅。如果你一開頭出門口嘅時候都已經覺得個人畏首畏尾，你嗰日咧覺得唔順暢嘅話咧，其實你都好難去到 handle 到當日嘅挑戰。所以今日如果你啱啱朝头早起身，不妨咧就试下攞下啲感觉。寻日如果你系过得不如意嘅不顺利嘅，喺工作学习上面遇到好多难题解决唔到，留待今日嘅时候咧，咁你更加需要呢一份嘅坚持，呢份嘅勇气。咁你今日希望每一位嘅听众都系过得舒舒服服、顺顺利利。 的声音都比较硬朗吧，你喜欢的他就是娇小的弱者吗？我苦苦自撑，无从被你伟大怜悯吧，笑着接受分手。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而我都可以为你乱性哭崩一场，崩溃是很可怜，亦同样没修养。当不来，分手如难像。很好。 强，很坚强，很坚强。当我们相处时都太强，难怪紧张你，令这份爱死不安详，怎可能装温柔为赢取？被恋上洒不来，假可怜寄量，这种人怎可能自 养？ Jenny 很坚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咧就去到46啦。不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继续生效嘅。我自己咧都系一个佩戴隐形眼镜嘅人士，有阵时啦吓，有啲要注意嘅，因为有好多咧佩戴隐形眼镜嘅人士咧喺冲凉嘅时间啦，咁啊都会咧就系戴住副隐形眼镜。我咧就我坦白讲，我惊死嘅。点解咁讲咧？咁我成日都睇好多嗰啲古灵精怪嗰啲新闻咧，有阵时会见到啲人话咩佩戴隐形眼镜，如果冲凉咧，又或者戴埋游水又冇味镜嘅话咧，副眼镜唔知会左飞右飞。我话好傻嘅，我话惊佢，哎呀，唔知道会唔会摄咗去个眼球后边咧？咁啊，照道理就唔会嘅，不过世事无奇不有啊，吓唔知嘅。但英国一名的女子咧，当佢冲凉嘅时间啊，咁啊戴住咧可重复使用嘅隐形眼镜，啊估唔到咧嗰啲阿米巴变形虫啊，透过水啊入侵佢嘅左眼嘅隐形眼镜同眼睛之间，入侵咗咧就引致到啊，即系角膜炎发生，令到呢位嘅女士咧嘅视力急速恶化。最后咧，甚至乎咧就要摘除埋佢嘅左眼，后果极度恐怖。原来佢喺2015年开始咧就感觉得到有异物啊，好似黐喺个眼角膜上边，就好似咧有啲沙啊，有啲石啊黐喺度。当你捽捽眼嘅时间，佢就成日都会消失嘅。咁但系呢啲异物咧就唔会嘅，就唔会消失嘅。咁啊就好似长期黐喺度影响你咁样。后尾咧，佢先至发现原来呢个咧就系头先所讲嘅变形虫嘅角膜炎啊。咁佢哋问情况严唔严重，咁当然系严重啦。最后连埋自己左眼嘅视力啊都冇埋，所以咧隐形眼镜系可以戴嘅，不过咧都要留意住啊吓。因为呢一种嘅角膜炎，根据翻就系本港卫生署就话到啦，系肉眼睇唔到嘅阿米巴变形虫引起嘅眼部感染嚟噶，患者会出现眼部肿痛啦、眼红啦、视力模糊、怕光，有啲有异物嘅感觉啊、流眼水等等唔舒服嘅症状。咁如果唔治疗嘅话咧，可以导致患者永久视力受损，甚至乎失明噶吓。啊，呢种变形虫经常咧都喺世界各地嘅环境入边出现噶。咁啊，其中一啲环境咩环境咧，就系泥土啦、尘埃啦、游泳池啦，亦都可以喺自来水嘅系统，即系花洒啊、水龙头啊咁样嗰度出现，亦都会喺隐形眼镜嘅工具用具嗰度出现噶。咁其实呢一方面即係叫做角膜炎嘅患者，多数呢都係隐形眼镜佩戴嘅人士居多㗎。特别呢就係没有妥善清洗隐形眼镜，或者呢喺游泳甚至乎水上活动嘅时间佩戴隐形眼镜嘅人士呢最容易受到感染。靓呢或者係即係可能工作上有需要佩戴隐形眼镜呢 ,ok 嘅。但係呢都要注重翻呢啲嘅个人卫生啊、健康各样嘢，眼睛同健康自己嘅，我咧都会好好保护嘅，希望你亦都系一样。 懂过，猜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猜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长夜将至才缓慢拥抱，是这种清澈的爱慕，那么轻如素。树荫一起看风景，流云崖和绝岭一起听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 歌曲嚟自飘飘，佢系何卓妍。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6:23啦，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继续生效。晨光嘅成语百科，今日咧又同大家睇下有啲咩典故。哎，原来有本书叫《神仙传》，唔知道各位亲爱嘅听众咧有冇留意过呢？根据《神仙传》嘅记载，汉朝嘅淮南王刘安咧就中意求仙学道噶，并且咧重金招募啊有呢啲专长嘅人士。有一日啦，八个胡须嘅老人家咧都话自己啊有长生不老之术，愿意奉献。长生不老谈何容易啊，系咪？即系以前我哋读书嘅时候都读到秦始皇就话有500个童男童女由呢样去嗰样，跟住又话徐福咁样，咁去咗边都唔知，咁传闻又话去咗东洋。好啦，咁啊继续睇下呢一个嘅故事发展先。刘安见到八个嘅伯伯啊，八个嘅老人家，唉就话啦，喂，搞唔掂啦，系嘛？你哋自己都咁样鞠晒躬，系条腰骨鞠晒躬，然后个个讲嘢都震下震下，咁真系唔系好掂。话啦，你哋自己都咁老啦，点会有长生不老之术呢？你又唔好谂住我贴个公告出嚟啊，上嚟啊！拗饭食先得噶，咁样咯，走走走走走，出，赶佢哋走。啊，结果咧，呢八位嘅老人家都唔知系乜嘢符 fit 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当啲老人家听完刘安啊嫌佢哋老嘅时候咧，叮叮咁样，都唔知系乜嘢力量，即系好厉害啊！闪一闪，特技都唔使用。由老人家变咗做小朋友，见到啲咁嘅情况，咁啊当然会，哇， 180度转变啦。阿刘生都会喂 ，come 过嚟过嚟，我哋系因咩解救可以返老还童呢？返老还童呢一个成语，返系指回转啊，系指老人家回到童年嘅时代，形容改变咗呢个衰老，恢复返青春。咁当然你话返老还童，其实有阵时咧已经唔系话单单纯粹系讲一个人佢年纪返老还童，可以系话佢心智上或者佢睇通睇透咗某一种嘅事情咧，有一个嘅大嘅改变。呢、这个改变咧，可能系同年纪有关嘅吓。你今日会唔会用返老还童嘅心情去到翻工翻学咧？如果系嘅话咧，可能你会揾到唔同嘅趣味噶。之前揾嚟嘅你 Super Moment 嘅太科学啊吓，咁啊转头听埋新闻先，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即系早有八元号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寻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68岁男子死亡，涉事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发在寻日傍晚大约六点半，一个61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丁角路往太和村方向行驶，驶至近太平工业中心的时候，撞到横过马路的68岁男子。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虽然俄乌战事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坚称会以一切手段保护俄国领土，但北约将会按计划在下星期举行年度例行核威慑力量演习。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夕举行记者会，提到如果现在因为俄乌战争而突然取消一项计划已久的例行演习，将会发出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又说北约的坚定举动和军事实力是防止事态升级的最佳方式。他又认为俄罗斯为了弥补在战场上的失利，向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发动导弹袭击是软弱的迹象，虽然目前未见到俄罗斯的核态势发生任何变化，但北约会保持警惕，盟国亦都会加强和持续支援乌克兰。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石油生产国联盟支持削减产量之后，总统拜登将会重新评估美国和利雅得的关系。而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即是 OPEC 加，当中包括俄罗斯，日前决定从11月起将每日石油产量减少200万桶，令到美国不满，亦都引发外界关注油价可能飙升。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主席梅南德斯认为沙特的决定等同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呼吁华盛顿停止和利雅得的所有合作。柯比表示，拜登愿意和国会合作思考未来和沙特的关系。沙特外交大臣强调，欧佩加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纯属经济原因。97岁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宣布将会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代表他创建的祖国斗士党争取连任兰卡威选区国会下议院议员，如果再度当选，将会刷新自己创下的最高龄议员纪录。马来西亚总理伊斯马尔日前宣布解散国会，宪法规定下届大选要在60日内举行。马哈蒂尔说，他领导的政党和非政府组织联盟祖国运动仍然未确定总理人选，至于祖国运动联盟将会在全国至少派出120人出选。马哈蒂尔又说，愿意和所有对抗毛统的政党合作，不排除和前总理穆希丁领导的土著团结党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天气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1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COVID-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钱家乐分享成为丈夫和父亲的矛盾与窝心。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呢啲天气咧，的而且确啊，最好咧就系瞓觉。点解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嘅水平嚟嘅。咁啊，见到朝头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点解话最好啊瞓觉咧？我真系嘅。我自己就4:00起身啦，起身嘅时候咧，我都发觉哇，嗰阵嘅凉风吹过嚟咧，系真系带少少寒意啊吓，咁啊有一个深秋嘅感觉。不过随住太阳慢慢升起，咁啊呢个大地嘅气温咧又会慢慢再回暖，咁啊所以咧都系啊朝头早起身嘅人先至体会得到嘅。我谂而家就算6:00起身嘅听众啦，都未必会感觉得到咧嗰个气温，哇真系好用超级冻。唔系超级冻，超级凉去到形容咁样，4:00起身嗰啲咧就感觉得到啦。唔系净系我噶，当我喺一早起身嘅时候咧，都发现原来身边咧即系成个香港都有好多活力啊，都慢慢出现啦。点解咁讲呢？例如我会喺一啲路上面啦，见到有好多人已经系准备翻工啦。啊，有啲甚至乎咧，我经过啲譬如工业村嘅时候咧，见到啲人都已经系。準備入埋公司門口，相信咧就係可能佢哋係需要，譬如做一啲服務性嘅工作嘅咁樣。咁仲有一班車長咧，車長咧其實佢哋都非常之用功啊，同埋厲害啊。其實佢哋都好早啊，有啲甚至乎要接載員工翻工放工嗰啲咧，咁啊更加之犀利啦，因為佢哋要比人哋更加早先至咧係可以翻到公司嘅，咁啊所以佢哋都係功不可沒。社会上的节奏呢之所以就是会有咁好，就是因为有一班得力的市民呢去到努力帮忙嘅。咁所以呢大家都系应记一功㗎。好啦，再望一望天气方面，咁希望大家呢就准备一下，就千祈唔好凉亲啦，即系阿妈咁样。好啦，朝头早同埋夜晚嘅时间啦，咁气温都会稍稍下降嘅，即系早晚天气咧就会凉啲嘅。咁但系今日整体性嘅天气嚟讲咧，都系天晴啦。早上咧天气咧系较凉噶，夜间非常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明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 下周初咧，咁啊风势就会系颇大嘅，咁啊呼呼声啦，咁啊亦都见到九天天气预报啦。下个星期咧就有啲雨水嘅，不过咧降雨率啊都系偏低嘅。好啦，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2%，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朝早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嘅。早晨啊，收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晨光百科，咁啊揭揭我哋嘅百科全书啦，都真係有好多嘅嘢咧係可以學習一下嘅。好啦，其中咧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啊，例如指甲同埋头发，有冇諗过係新陈代谢剪完之后咧就会生嘅？指甲同埋毛发咧都係由皮肤啊，其实係由皮肤变化出嚟嘅啊，我哋都可以叫做器官噶。形成毛发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皮肤避免寒冷以及就是危险的。指甲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指甲的不是指甲，是手指的指尖，还有可以给我们紧紧地捉住一些东西的。皮肤就会不断从内侧去到不断更新的，就是在我们的皮肤的底层不断慢慢生出去。至于表面变旧了的部分，就会成为了一些叫做体垢，即系好似我哋身体好似新陈代谢嗰阵时候，简单啲嚟讲，即系死皮啦咁样，咁咧就会慢慢脱落嘅，咁啊从而咧就换咗啲新嘅。最明显嘅就系咩咧？最明显就系譬如你介选咗咁样，哎呀咁你贴完胶布咁咪结焦嘅，其实佢就系由嗰个皮肤嘅底层慢慢就生翻出嚟，咁你咧就可以靓仔翻啦。指甲咧同埋毛发，即使修剪啊，都是会剪咗佢嘅啫，就唔会话咧，会唔会消失噶？咁啊，梗系唔会消失啦。据讲啊，手指甲嘅生长速度咧，一个月系3 mm， 一个月3 mm， 嗱呢个正常啊吓。脚趾甲嘅生长速度咧，就大概系一个月1.5 mm。咁啊，至于头发嘅生长速度咧，发型师要知啦，一个月咧大概系1 cm。不过因人而异嘅，咁而且咧，我都发现咗啊，当我嗰排成日洗碗啊，做呢样做嗰样嘅时候咧，我就会发现嗰个嘅手指甲咧生长嘅速度咧都会非常之快，唔知道你又有冇留意咧？咁样可能做厨房嘅朋友咁啊会留意得到啦吓。所以咧，有阵时候我哋自己身体啊，有好多嘅嘢咧，我哋自己都未必知道嘅。健康亦都好重要嘅。点解咁讲咧？咁健康就可以俾我哋有快乐嘅心情啦。咁有快乐嘅心情，我哋嘅人啊，先至会happy 嘅。咁健康好重要。其中影响我哋健康嘅咧，就系一啲嘅感冒啦。感冒啊，点解会喺我哋人体上面咧会出现嘅咧？咁我哋可以动动脑筋啊，系咪因为身体入边嘅病毒啊增加，甚至乎系咪有病毒入咗去身体入边等等嘅成因咧？咁样好啦，病毒咧原来真系其中可以形成感冒嘅噃。感冒主要咧就系因为悬浮喺空气入边嘅一啲嘅病毒。感冒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悬浮在空气里面的病毒。据说引起感冒的病毒有鼻病毒和冠状病毒等等，多达超过200种以上的。咁啊，随住呢个病毒咧，即系随时有机会进入我哋身体入边。不过身体健康嘅时间咧，我哋都好叻猪嘅，因为我哋身体咧就会即刻将佢咧就尽量剔除。咁但系如果因为疲倦同埋压力导致身体咧变得咧就系虚弱嘅时候啦，咁啊病毒就会增加。咁呢个时候咧人就会感冒啦。其实换言之啊，其实喺我哋嘅人嚟讲啦，我哋咧就会不断每一刻每一秒都系同病毒打紧仗嘅。因为它在我们的周围的空气里面，所以你一身体一孱弱的时候呢，它们就会乘虚而入了。我呢就不是很想病毒呢就影响到我的感冒，我都不想它们影响到我的，所以呢多一点运动啊，甚至乎呢就是均衡的饮食呢就可以增强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程度，每一场仗每一日呢都可以打得成功了。 好啦，清除病毒治好呢个感冒嘅药物咧，其实就冇话真系特别存在噶。嗱，感冒药咧系退烧同埋止咳嘅药物，感冒嘅时候咧只系能够靠药物咧去到减轻呢个症状，等到体力恢复，咁啊症状咧就平息。其实真正打低感冒嘅人咧系你自己啊。药物咧永远都系噶，辅助你，希望咧你可以嗰个嘅情况咧就可以冇咁严重，从而令到你咧就可以快脆啲咧就系打低呢一啲嘅病毒。所以面对住呢啲譬如感冒啊各样嘅嘢咧，大家咧都要多啲留意住自己身体嘅健康情况。传闻咧就话有好多情况都系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噶，包括咧就系浸温泉。而家咧就话开关啊，咁有啲人咧就话周围飞，咁啊谂住咧就周围去玩，咁啊浸下温泉咁样。温泉有冇谂过佢系点形成嘅咧？大家都知道同火山系有关啦。温泉咧就系热水由火山等热源加热嘅地下水而形成噶。呢啲热水咧涌上去地面，又或者咧喺地底就被抽上嚟，成为咗温泉噶。其实温泉入面点解话佢可以咩治愈百病啊？有啲人系咁讲啦。咁其实系因为温泉入面咧含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其中有二氧化碳啦、铁啦、硫磺等等各种嘅成分融喺呢个温泉嘅热水入面。呢啲嘅成分当中，有啲能够对身体带嚟一啲良好嘅效果噶，所以大家先至会话啊，温泉咧好似系有益健康。好啦，至于普通啊冲凉用嘅热水，喂，咁可唔可以做到温泉嘅效果呢？咁样普通咧，如果你系喺屋企冲凉嘅热水啦，基本上咧佢就系只系将一啲自来水啊去到加热嘅啫。咁啊加热嘅自来水，咁啊几乎不含有咧就纯水以外嘅成分，所以一般咧都认为相较于温泉，咁啊对身体嘅影响咧就会比较上少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饮用嘅话咧，咁啊梗系要自来水啦，咁啊先至系好啲嘅。咁你见到好多动物啊，其实佢哋自己都好叻猪嘅，自己识得咧跳入去嗰个温泉嗰度浸下咁样。咁啊唔知道你会唔会有机会咧啊今年之内浸下温泉呢？中国内地啊，日韩啊，甚至乎东南亚、欧洲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有佢哋自己特色嘅温泉噶。 随便碌一碌 IG， 留言只得用心分享我。 都是开开心心啊！呢首歌曲嚟自石山街的 Happy Song。天气方面，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45%。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早上的时间都是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三至到五，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嚟嘅。朝头早啊，咁啊，大家一起想下办法减下压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继续上到上嚟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嘅。早晨 ，Circle。 喂，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吓嗱，喺我哋嘅即系一个正向人生入边啦，有六大美德啊，我哋都已经六粒星星入边摘咗四粒啦，包括智慧啦、勇气啦、仁爱啦、节制啦，我哋今日又要摘第五粒星星。 喂，呢、這个咧系再高层次， 再高层次， 系啊，因为 即系难啲啦。因为要集齐六粒星星咧，先至有晒有足够嘅力量去到 啲 独特啲， 同埋特别一啲， 仲要 即系你睇下自己有冇呢一个嘅性格特质啦、 啊， 或者我哋叫强项啦。咁、 啊、 咧就系从我哋叫嗱，如果字面界咧，我哋从一个灵性或者即系会唔会可以有啲超越？ 嗯， 咁、再谂啊，喺一个精神上面嘅一个超越啦， 哦， 咁会系啲乜嘢咧？好似好难理解，系咪啊？ 精神上嘅超越 系啊，系一啲嘅你个内化嘅特质嚟嘅， 嗯， 例如咧，你有冇一个呢、這个同我哋成日都教小朋友，你有冇一个感恩嘅心啊？ 哦， 呢、這个唔系好好似我哋之前讲话，你有冇勇敢啊？你正唔正直啊？你坚唔坚毅啊？即系呢个咧，你会好直接。咦，我谂到，我从边一啲嘅事情里边，我睇到我有呢啲特质。咁、 嗯、 但系你去到话我感恩， 嗯， 要由里边噶嘛？ 嗯， 里边喺边度啊？系个 heart 啊， 心， 一个心出嚟噶。 嗯， 系啊，唔系净系话我做咗嗰样嘢就代表我有嗰个情操噶。譬如说我就咁讲感恩。 嗯， 我哋成日话啊，我要教小朋友如果我有人送嘢俾我，我会即系好感恩，多谢人哋咁样。呢、這个要由细培养到大啦。咁、 嗯、 所以一路成长嘅时候，你有冇发现自己都会即系从心去谂下，我都会去感恩咧？例如。哦、好天氣咁樣啦，我真係唔係必然噶嘛。 係啊， 呢、這個唔係你用錢可以話我要買個好天氣翻嚟、 啊。錢係啊，好多嘢都買唔到。 例如我真係感恩、啊，我第一句講就係感恩，因為呢個唔係我哋可以掌握得到嘅嘢嚟嘅。但係而你懂唔懂得去感恩咧？ 嗯， 呢、這個真係你裏邊嗰個靈性嘅修養。哦、我想講話係一個修養嚟嘅。 修養 係啊，因為有啲人可能係會覺得喂。好招積咁話，我梗係啦，我好彩啊嘛， 嗯、 我個人條命生得好咯咁樣。咁你成件事，你會唔會覺得嗰個差異又唔同？ 融族咗即係件事， 係咪融族咗？ 係啊。 但係嗰刻我就話，即係我能夠哦睇到太陽，我唔使去落雨，即係、能夠平安啦，或者平安完成嘅、 啊， 我好感恩啦，我好感謝身邊嘅朋友啊，感謝。即個天可以俾到咁好嘅即經歷我啊，咁呢啲係你由心去多謝嘅、 嗯， 我都好由心去多謝我啲朋友嘅體諒啦、 啊， 係、啊，大家互相支持，因為去到山上面，當你好攰，係真係會發脾氣，嗰、 嗯 那個控制、 啊、你都有發脾氣啊， 嗰、那個控制能力，因為真係好、因為缺氧啊嘛。 啊 即係佢，你去到嗰啲位咧，你好似 缺氧喺度， 好似控制唔到嘅時候，咁你會有啲泄氣啊。咁嗰個泄氣就會令到你嗰、那個會鬆懈咗，控制唔到自己，又有啲哎呀，即係個負能量會出咗嚟咯。 嗯， 係啊。咁但係當你即係完成啊，我去到啦，咁我真係好感謝，即係朋友大家互相去 support 啊咁、 嗯、 樣。咁呢個係由你心裏邊嘅， 都係真係一個識得感恩嘅修養嚟嘅喎。呢、嗯這個、 啊、 就可以即係透過感恩嘅修養而增加自己嗰個叫做靈性或者超越自己嘅精神。 或者呢個你可以點解會咁樣分享呢？我就、可以叫阿小白都試一下啫、 啊。 因為呢個都係你自己真係最。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7:10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3%，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啦，有白泉路小柏啦，仲有咧就系晨光交通天文台嘅。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今日朝头早交通方面系咪都正常咧？ 正常嘅，咁先带个好消息俾大家，就系咧，琴日咧话爆水管喺新界呢度咧全线封晒嘅。今朝早咧6:52咧就已经收到运输处嘅通知，封路重开啦，系咪好开心咧？ 好啊，好啊。 系啊，就喺青山公路噶，青山公路嘅洲头段啊，来回方向介乎白石坳至到河上乡呢一段啦，而家已经系全线解封，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青山公路洲头段介乎白石坳至到河上乡路噶，另外隧道都系啦，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啦，较早前噶啦，江乐道中有紧急维修工程啦，江乐道中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呢个慢线都系封闭嘅，交通消息就 系 咁多啦。 系啦，一听到啲连。讲呢个将军澳隧道咧，咁啊，迟啲我哋又可以讲下，因为呢个将南隧道啊，同埋跨湾大桥咧， 系啊，就嚟啦，就嚟啦，好开心咧，将军澳嘅朋友， 而家就10月12日啊，咁啊，呢个将南隧道同跨湾大桥咧，12月同步启用。 冇错，我到时都会再同大家讲。 梗系要啦，到时我哋又揾多啲资料啦。不过呢个喜讯真系唔怕讲，将军澳嘅居民咧， 系 哇，真系厉害啦！以后咧去边度都快啊。 系，同埋最主要系唔使咁挤塞啊！你知朝早呢个时间已经去到电话机楼啦。同埋我知道咧，而家星期六嘅朝头早咧都仲系塞车噶。 有啲咁嘅事，星期六都塞啊？ 因为我上个星期六约咗朋友啊嘛，佢竟然迟到，朝头早一早9:00约咗佢去某个地方某个港铁站，差啲讲出嚟添。你真系唔噏得噶嘛？ 我知你。都制造啦， 跟住系佢竟然迟到，我咩事啊？估唔到星期六咁早将军澳出嚟都塞车啊！咁啊冇办法啦，我哋慢慢等个将南隧道啦。 十二唔使慢慢等啦，12月之后你个 friend 再迟到啊，就曳住啦， 系咪？冇藉口啦，系咪啊？ 冇错。 啊，讲下啲开心嘢咧，都系讲少少开心嘢啊！嗱，大家咧秋高气爽最适宜系咩？就系踩单车啦。咁咧，大家可以参与嘅呢一个活动咧，就系由土木工程拓展署咧，由而家10月到12月期间咧，就会喺呢个荃湾嘅湾景花园至到扫管忽段嘅单车径咧，推展方向进行呢个咩啊？咨询同埋举办公众参与活動。人最緊要係咩咧？就是、多啲參與所有嘅活動，好、開心啲。 係啊， 咁但係今次 OK 喎，政府都俾我哋參與，就大家講下呢個意見有冇需要呢一段快啲落成咧？因為而家係想擴展掃管忽呢一段至到灣景花園呢一段嘅單車徑啊。 係 咁啊，新界嘅單車徑唔係單車徑，新界嘅單車徑網絡咧，其實覆蓋範圍好廣闊嘅。 係啊，係啊，兜個圈啊，而家可以。 而家咧，佢而家政府就諗住咁樣嘅，由馬鞍山開始，會經沙田、大埔、粉嶺、上水、元朗同屯門，至到去荃灣。 全长八十几公里噶。 哇！ 即系你如果就咁踩咧，就咁正常嘅速度啊，我真系唔理你踩得好快踩得好慢啦，都要成六个几钟头噶。 系啊。 咁但系而家咧就一步步嚟。咁、啊、因为我屋企楼下嗰个咧，丽城嗰度咧，至到海滨嗰段咧，就已经系完成咗噶啦，好靓啦单车径。佢、啊、逐段逐段嚟连接咯。好啦，而家做咩咧？而家就想连接翻湾景至到扫管花嗰段。咁、 嗯、 就向公众咨询咯。咁、嗯、大家咧可以参与噶，透过呢一个专题嘅网页啦，就系、是、www.twtm 啊 ，M for Mother 啦。咁就 -cycletracktrack.com 或者系咧，头先我读咁多，可能你哋诶、哎、听唔切啊，咁唔紧要。中文系咪大家 中文 方便啲啊？ 揿个掣， 中英都得。 系啦 ，search 就有噶 啦。系啦 ，search 到咧新界单车径网络，你可以表达意见。一你 search 到新界单车径咧，因为我琴日试过，即系已经弹咗个 page 出嚟啦。咁就非常之好啊！就系新界单车径网络，咁你就可以表达意见啦。 新界单车径 网络冇错。咁头先讲嗰段英文咧就系 www.twtm。唔讲，讲翻中文啦。咁入到去咧，就见到个 page 咧，就会揿我要留言。咁跟住就叫你提供姓名啦、意见啦、联络方法啦。跟住会问你住边区嘅，就叫你填上你嘅意见，即系你有啲咩意见咧、哦，就可以发表。 我自己即刻咧就已经用 Didi 嗰个方法咧，就 search 呢个新界单车径网络。咁、嗯、一見到第一個咧、 嗯， 即係選項第一個咧，就已經係土木工程拓展處啦。咁入邊已經第一個版面咧。就寫住貫通新界東西的單車徑網絡， 好詳細啊！ 好詳細， 非我想入咗去睇咗一段時間，話非常詳細，啊、要乜有乜， 又有片又成咁 啊， 亦都寫到 係 啊，屯門至馬鞍山六十公里路段點樣點樣點樣，咁有好多嘅又有好多活動啦，咁啊都喺度舉行緊嘅、嗯，有啲就一齊。踩一齊嚟踩單車打卡影靚相同換禮品有好多啲政府搞嘅， 係 啊，政府搞嘅好正噶。咁、嗯、我等講埋先啦。其實咧、 啊， 全長十一公里連接元朗到上水個單車徑咧，喺2020年咪開咗嘅。 係啊係啊係啊， 嗰一橛啦，由元朗至上水 開咗。我有唔少朋友都已經踩過啦， 好正咧、 啊。 所以一橛一橛嚟，慢慢嚟啊。 係。 咁啊，唔錯噶。咁如果完頭先我講咗咧，六個零鐘頭就完成頭先我講嘅成個路程啦。咁、 嗯、 但係頭先你講個活動咧，真係唔錯，可能我都會參與嘅，真係。十月到十二月。期間嘅嚇，咁咧點樣咧？就係、是、會有呢個流程咧，就係、是、有十五分鐘就俾你有個安全嘅單車安全嘅工作坊啦。有四十五分鐘就免費嘅單車體驗，哇！這個正啊，這個單車體驗，好似我之前都講過嘅，就叫做理想遊啦，又可以俾你打卡啦。咁、打卡位度咧就可以攞打卡位，你攞到幾多個佢規定嘅，咁你哋都會有呢個紀念品攞翻啦，同、埋都有五分鐘嘅安全問答遊戲咧，亦都可以有紀念品一份嘅。咁、參加者咧就要點樣呢參加者咧就要身高咧110厘米以上，咁要穿係啦。到時個工作坊咧，你要穿一個適合嘅運動服飾啦。兒童同埋成人都可以參加噶嚇、大家要記住。 即係親子參加都得喎。 係啦，就淨係大人，好似我咁啦，淨係大人去又得。 又得啊！ 咁小朋友咧，你要夠身高110厘米以上。咁當然你自己有個單車喺個單車徑度玩，頭先話打卡啦，同埋所有嘅活動啦。咁咧十月同十一月咧都有，十一月、十二月都有舉辦嘅，叫做單車安全任你遊啊。咁所以咧，詳細情況咧，頭先我哋講咗啦，一上嗰個網頁咧就可以睇得好清楚，十一月邊幾日有，十二月邊幾日有。咁第一就係希望政府希望大家去參與，俾意見，咁、希望快啲可以落成埋呢一段嘅單車徑，咁大家就好開心啦。你知道啦，而家秋高氣爽，沿途嘅風景又優美， 係 咪 啊？ 市民都可以欣賞到自然生態嘅。如果沿住話大埔啊，上水 一路踩嘅時候都幾多啲生態睇㗎。 唔止生態添啊，仲有一個文化景點咧。所以其實單車徑咧非常之適合一家大細啦，三五知己或者係一班單車發燒友使用嘅。 係啦，咁當然你話單車徑係咪已經完全即係完成到 100% 咧？未嘅。 咪一段一段嚟啊嘛， 咁亦都需要咧，就係市民俾翻啲意見啦。咁都有見過唔少聲音嘅，例如有啲就話好似有啲位置你知一經過馬路嗰啲位咧，要落車推噶嘛，即係唔好就咁踩過去危險喎。咁有啲就話哇，好似經常都要落車喎。咁呢啲聲音都有嘅。咁啊睇下政府聽完之後，咁你有意見咁啊好咯，大家互相溝通， 最緊要接受意見啦。 係啦，咁啊聽完之後睇下點樣去到即係整到成條嘅單車徑更加理想咯。呢個 係啦，咁市民會好開心啊！你知啦，即係最緊要人心境開朗，個人都開心啲，係咪？ 係啊！ 小白你真係講得啱啊！所以再提一提大家，只要搜尋新界單車徑網絡，就有曬詳細嘅資料，你亦都可以發表意見，亦都可以參與當中嘅活動。 嗯， 係啦， 正啊呢、這個， 正 啊，好。 得閒都約下 Didi 踩單車先， 係咪㗎？好啊， 係啦， 你好啊，你帶嗰兩個小朋友， 我踩去你屋企都得喎。 啊，好啊，好啊，但係未連接得咁快係嘛？一撅撅嘅喎，一撅撅真係。 好啦，希望佢快啲完成晒啦。 好，唔该晒 Didi。咁天气方面问问阿 O 情况点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 继续好天气啊，今日蓝天白云啊，继续咧秋风送爽啊，啱晒咧，你头先同阿 Didi 讲嗰啲咧，单车郊游落 啊，系啊系啊， 咁都系正嘅，咁见到依家广播道啲小朋友啲穿搭，即系嗰啲学生嗰啲穿搭咧，咁都依然已经要着翻嘅外套啦，有啲系着冷衫添，不过咧，因为即系可能未换季啊。仲系着条短裤仔咁样咯，几、 哦、 搞笑。 咁啊，最紧要有啲有件冷衫啊，好啲啦，即系真系讲嘅话， 顶一顶啊吓。咁啊，即系如果你话翻工嘅你咧，咁啊，即系有件外套咧，都叫做无往而不利啦。咁你如果呢段时间踩单车咧，你都要着风褛啊，因为啲风咧有阵时都会入晒你件衫嗰度。即系你话夏天着件单车衫咁样紧掖掖嗰啲 OK， 但系冬天咧就真系建议大家咧着翻件风褛，尤其。其实咧太大风都唔好踩单车啊！呢个温馨提示，小弟嘅一个经验啦，咁咧都喺世界各地有踩过单车。我成日都想香港真系可以做到 100% 啊，嗰个环岛游啊！ 哎呀，我都系啊， 系啊，真系想做个壮举啊嘛！踩单车六个钟啫嘛，其实好轻松啊，我觉得。 系啊，其实啱啊，系啊，咁啊，如果佢可以环岛嘅时候，我哋晨光单车团要出发啦，到时。 好啊，好啊，一于咁话咁啊，到时你头先系约埋 Didi， 我都约埋 Didi 啦。 系啦。 中哥有冇兴趣一齐组团啊？踩一踩个单车先啦、 啊！要啊，一齐开心 happy 下，好紧要。 好，详细天气俾小白讲。 O K， 唔该晒，唔该晒哦。详尽嘅天气方面，天晴，咁早上天气较凉嘅，咁日间非常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云量较多，咁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咧，咁风势颇大。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生效紧咧。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天气终于就转凉啦。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咧，就梗系觉得好开心啦，因为咧，即如果送翻学啊、接放学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咁热啦。但系随之而来咧，这个季节性流感咧，似乎又去咗一个新嘅高峰期，再伴随埋咧我哋本身已经有嘅 COVID-19 咧，会真系令人好担心、好忧虑。 哦，其实系啊，嗱，而家个天气咧又凉咗啦，又冇咁热啦，咁其实本来就好舒服嘅，咁啊正正系因为咧嗰个季节嘅转变啊，咁所以其实咧就容易病、哦，尤其是咧我哋之前啦，譬如可能系天气比较热啦，好多人都忍唔住啊，饮冻嘢啊，食冻嘢啊，食雪糕啊呢啲嘢咧。咁於是咧就比較我哋嘅寒濕容易有啦，嚇傷咗啲脾胃啦，咁所以咧當天氣有轉變嘅時候，就容易有唔舒服啦，尤其是肚痛、肚屙啊、胃口唔好啊，呢啲都係常見噶。 但係咧好多家長咧更加就係擔心，到底咧點樣去分野呢一個季節性流感同埋呢個新冠肺炎咧？ 嗱，其實初起嘅時間咧的確比較難分㗎，咁有陣時咧啲感冒嘅症狀咧都係離唔開咧一啲嘅呼吸道嘅問題啦。例如咧，鼻塞、流鼻水啊、咳啊咁樣。咁不過咧，通常咧，我哋喺流行性感冒嗰方面咧，流感咧，其實咧就會同發燒有啲關係嘅，即係可能會發燒啦。咁你話咧，咁點算咧？喂，其實 COVID 開始又係咁噶，普通感冒嘅時候又係咁噶，或者流感嘅時候開頭都係咁咯。咁我哋點樣去分咧？其實最主要咧，即係 COVID 咧，就最主要真係靠嗰個快測去分佢係咪 COVID 啦。咁所以有啲病人都嚟到咧，就話：哎呀，我有啲發燒啊，或者我有啲鼻水咳啊，不过咧我 check 咗先嘅，先嚟嘅咁样啦。好多病人都好乖啦 ，check 咗先至过嚟诊所啦。咁而喺中医角度嚟讲咧，我哋嘅主要咧，我哋辨证论治咧，其实咧嗰、那个测试嗰个即系嗰个快测嗰个嘅结果咧，其实我嚟参考嘅啫。最重要都系中医个望闻问切嗱，睇到佢嗰、那个，譬如话佢个感冒嘅症状啦，例如佢鼻塞流鼻水啦，譬如啲鼻水咧系清噶啦，或者好怕冻、哦。咁咧，呢啲情況都係寒引起嘅。咁有時咧，當然伴隨住發燒啦。咁發燒咧，就大家都會比較擔心。咁咧，如果流感嚟講咧，通常咧就會比較快來快去嘅，即係可能發燒一日半日就好快退咗燒啦。咁而咧， 普通的感冒一般就不会烧得那么高的，可能低烧一点。而 COVID 就比较特别的，有些病人呢就可能很高烧，有些小朋友啊即是39、40度又有，但有些小朋友呢可能37度几又有，有些小朋友甚至没发烧又有的。所以其实呢那个COVID 那个症状呢就真的很广很阔的，所以都是靠快测去 check 到的。而中医那里呢当然刚才讲了我们辨证论治了，但都离不开寒湿的，即是很多时呢一些这一排那些个症状都是呢离胎比较看埋个舌象啦，离胎都比较厚啲，所以离唔开湿㗎。咁所以中医嗰度呢一定要去湿嘅，例如藿香啊、香鱼啊、山姜啊、陈皮啊呢啲中药呢我哋呢处方嘅时候呢都好常用㗎。 Ferry 啊，咁但係万一呢真係快测到呢小朋友如果係中咗呢一个新冠肺炎嘅话呢，其实呢中医帮唔帮到手呢？即係你知好多小朋友都好驚食中药㗎嘛，有冇啲法子可以帮到佢哋手呢？ 咁呢而家都大家都可以接受，普遍接受一样嘢呢就係可以一个叫遥距诊症㗎啦。咁其实好多中医都会有呢个服务啦。咁如果嗰、那个家长发现小朋友咦真係快测到系阳性喎，咁嘅时候呢咁可以联络你哋相熟嘅医师，咁可以通过一个视像应诊啦，同埋我哋呢就 send 一啲即系舌头个相片俾医师睇到啦。咁就根据个症状呢我哋就即系辨证论治。咁当然啦，我哋冇得把脉系争少少嘅。咁但系而家即系冇得出街，咁我哋接触嘅方法就系咁啦。咁而咧，好多小朋友咧，其实嗰、那个痊愈嘅时间咧，我觉得系比大人仲快、哦。大部分咧一两日，可能发烧得一两日到啦，或者比较严重啲症状都一两日到啊。咁而咧，可能咧有部分嘅小朋友咧会剩翻啲咳啦、胃口唔好啊，咁咧就三几日到啦。咁大部分咧都好快好噶，所以我觉得家长咧真系唔使太担心啊。 其实咧中医咧去调理咧，或者系去医呢一啲嘅流感又好啦，或者系呢个新冠病毒都好啦，那个速度会唔会比西药嘅成效真系慢啲嘅咧？ 这个呢就冇得比啦，因为通常找我的小朋友那些家长都比较信任中医啦，又或者如果我小朋友病我都是吃中药啦，或者我自己病都是吃中药啦，咁所以呢冇特别去比较。不过呢有些病人的反应就是说呢当然有时感冒啦的时候吃中药呢，虽然可能的症状好像不会好像西药咁样收鼻收得咁快，咁但係呢佢係慢慢收啦，但係个精神好喎、哦、譬如话啊返工又可以做到嘢喎、哦、咁所以呢喺即係唔伤正气嘅情况之下呢，咁呢个中药呢非常之优胜嘅。咁当然啦，我哋食中药唔係话大晒嘅，我哋都要配合休息㗎，即係唔可以咁扯进自己啦，早啲休息啦，因为呢休息啦，飲啲水呢就对嗰个康复比较快嘅。咁同埋呢尤其是而家呢个时间个感冒呢，就算呢大家觉得热呢都尽量少开冷气，咁令到自己呢容易呢出到微微汗出啦，同埋食粥啊呢一啲呢，咁令到身体呢会比较容易吸收啦，咁亦都呢嗰、那个脾胃会即係养返个脾胃啊，咁有气嘅话呢我哋湿气先强㗎。咁所以呢休息啊、睡觉啊、食清淡嘅嘢呢，无论係 COVID 啦、流感啦、感冒嘅时候呢，我哋都要留意啊。 我哋成日都话防患未然啦。咁对于无论系季节性流感定还是系 COVID 嚟讲，中医药又有啲乜嘢嘅 tips 可以帮到我哋打好个底子，唔会染上呢一啲嘅病症咧？ 最紧要就真系生冷冻嘢唔好食，同埋早啲瞓啦。嗱，点解咧？因为头先讲过，我哋生冷冻嘢嘅话咧，特别伤脾胃嘅，咁造成一寒湿喺中间咯，即系喺我哋身体入边啦，咁又容易即系俾一个危险我哋啊，有个危机喺度啦，就要早瞓咯。因为而家系净系秋天啦，我哋咧天人相应噶，咁我哋就会跟随大自然嘅活动啦，我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嘅太阳已经做咗落山啦，咁所以咧，我哋应该系早啲休息，顺翻个大自然个势咧，去早啲休息。咁我哋咧休息够咧，阳气咧可以收藏喺入边咧，咁我哋收藏得越多越好啦。咁我哋出年咧，即系到春天嘅时候咧，就有一啲夠陽氣幫你去升發咧，就來年嘅活動咧更加好噶啦，即係生活啊咁樣。咁所以咧早啲瞓咧係好重要噶。 咁所以咧今朝早聽咗 Terry 嘅分析之後咧，希望大家都可以跟隨我哋嘅建議啦，早睡早起，作息定時啲啦，飲食亦都係咧避免啲生冷凍嘢，好好保養同埋調理自己嘅身體。當然啦，如果有啲乜嘢唔舒服嘅，快啲去求醫啦。 是啊，同埋感冒嘅时候留意喎，感冒嘅时候就要少食啲生果啦，因为生果都比较寒凉。咁但其他要注意嘅嘢呢，就根据返医师嘅提醒啦。 好啦，咁今朝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前后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一生不放肆本分，但忍得到一番亦像是坏掉的人。乱离后你造谣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情把现住阻止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走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看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激我，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写信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道中里的我 ，out for my mask on。清楚一点 ，I take my mask off。现在活于新歌 ，I take my mask off。从前曾猜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现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yeah、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相信变得我的指引不 顺。今天早上的朝早上7:29啊，咁啊出边啊22度嘅气温，咁啊清凉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听到呢首嘅歌，佢哋重作声嘅 Masoff。我差唔多咧要对对时噶咯，因为咧吓、啊、去到朝头早7:30啦，咁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朝头早嘅时间，我哋转头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寻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8岁男子死亡，涉事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发在寻日傍晚大约6:30，一名61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住丁角路往太和村方向行驶，驶至近太平工业中心时撞到横过马路的68岁男子，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警告，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主导地位是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西方国家必须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影响力。弗莱明在伦敦一个智库发表讲话，指责中国试图改写国际安全规则，利用经济和科技影响力在国内压制，并且在国外施加控制，希望透过塑造世界技术生态系统来获取战略优势。他认为科技已经成为控制价值观和影响力的战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陈默说，弗莱明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强调中国发展科技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不针对谁，更加不构成威胁，抱守中国威胁论，挑动对立对抗，既损人又害己。七国集团领袖召开视像会议，商讨俄乌战事最新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有参与。会后声明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俄罗斯近日向乌克兰发动导弹袭击，誓言要追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相关人士的责任。七国集团向泽连斯基保证会坚定为乌克兰维持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所需支持，包括财政、人道援助、军事等。泽连斯基发言的时候要求七国集团紧急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且呼吁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设置价格上限。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说，中方欢迎和支持联合国与非盟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更好促进非洲和平发展。戴兵在联合国与非盟合作安理会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提到，非洲传统热点问题升温，恐怖活动、武器贩运、海上安全、公共卫生等的挑战增多，需要联合国、非盟和地区国家携手应对。

你都想偷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强哥，今日送罐头汤啊！ 咕噜咕噜，正喎，师威啊！你帮我上去操作住个天晴先，我饮完汤咕噜咕噜，去埋个洗手间就翻上去。 唔得，天晴一定要由受过训练同持有有效证明书嘅人去操作噶。 梗系唔得啦！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天晴要谨慎，小心预防意外生。我系师威陈宗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啊，朝头早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咁啊，天晴，咁啊，早上天气啊较凉嘅，而家真系，我四点几五点起身嗰啲人咧，即系 feel 到咧，朝头早你就系惊涉亲添， 系啊系啊，吓 嗰种凉啊，大家都要留意。不过而家太阳出来了咧，咁啊会好啲啦吓。咁啊，日间非常干燥，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咁啊听日开始嘅云量啊较多啦。嗱，跟住嗰几日咧都系天晴嘅，但下个星期咧风势又颇大啦。咁啊，而家暂时系22度啊，咁啊都非常之乾燥，相對濕度44%，咁所以呢個紅色嘅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咁啊生效緊啦。我以前咧，我阿媽咧就咁同我講嘅，佢就話啦，天氣乾燥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小朋友特別容易嘴唇爆炸，我細個係嘅， 會，我都會啊。所以有一支咧、叫做嗰啲叫做防爆刷嗰啲啊， 潤唇膏啊， 係啦，咁啊，每個細路仔都有一支 嘅 喎。 係 啊，以前細個中意買嗰啲生果味嘅，咁啊， 有林志穎年代，我記得雜果味都有啦， 係啦， 好似 林心如， 係啊，林志穎，哎，你扮細咗一格喎，我係林志穎年代喎， 我都係睇林志穎嘅，係嘛？咁嗰陣時咧，我阿媽就同我講，佢話。因为想我哋嘴唇唔爆擦嘅，佢就用咗个方法就嗱，如果嘴唇爆擦嘅，如果每一日朝头早起身见到你爆擦嘅话，就罚10蚊。 系 咁、啊、你知啦，零用钱又唔系多，佢罚10蚊啊，好严重噶。咁所以嗰阵时咧就开始养成咗个习惯，咗唔俾人罚钱。咁啊，嘴唇啊，俾心机搽润唇膏啦。啊，呢啲时候咧都系噶。咁啊，我嗰阵时罚得最多咧就唔系我，就我二家姐。佢嘴唇长年累月都系有啲血丝喺度，你都几得人惊。 即系可能呢个都系 DNA， 有啲朋友仔咧，啲嘴唇咧都 系 好丰盈， 系啊，冇错， 水分十足咁样啊吓。咁啊，唔知即系系咪都关到事？我覺得咧，近呢一兩年咧，又戴咗口罩咧，唯一一個好處咧、就係、是、好似個嘴冇咁乾。 係啊，因為你喺個口罩入邊咧， 包住咗嘛， 濕潤咗。你不斷講嘢嘅時候，我哋嗰啲我哋啲氣咧、都有啲水氣喺度。 係， 咁啊保護咗佢。同埋其實有陣時咧，天氣乾啊、渴啊，甚至乎係大風嘅時候咧，我嗰刻我又會 feel 到個口罩又唔錯， 係啊，真係，因為記得譬如頭先咧，即係報天氣嘅時候咧，咁誒喺廣播道嗰度咧，見到啲細路仔都真係凍嘅。咁、如果你話冇咗口罩咧，就會再凍啲。點解咧？即係你叫做迎面吹嚟嘅風咧，都食曬啊嘛。咁亦都嗰啲風亦都會帶動啦。咁你乾燥啲，咁、你咪令到你容易啲爆擦咯。係 啊，喉嚨又容易渴噶。 係啊，我細個咧有一個朋友咧，滋潤唇膏咧香到點咧？香到咧。佢會不時查啦，查完咧就會舐當雪條咁食，咁我覺得佢好奇怪啦。咁但係真係香嘅，因為佢一經過咧，就好似人哋查咗嗰啲士多啤梨香水咁樣。 但係咁嚴重， 但我讀男校，係啊，唔緊要嘅。 明啊，明， 男人都可以食士多啤梨噶，係咪先？ 係 啊，好嗱，講翻呢一個啦，朝頭早咧唔好口唇爆擦啊，見血啦。但係咧有陣時咧打波啊，都會有陣時同啲隊友咧有摩擦喎。 嗯， 有摩擦咁點咧？通常咧即係球隊嘅高層會調停啦。 係啊， 或者。即係口角啦，或者大家喺叫做 Twitter 嘅世界打嘴炮啦，即係話你話 我 唔啱， 我講呢一句你又回翻一句，係 啦，明嘲暗諷咁樣啦。喂，唔係喎，咁啊近排咧呢個叫勇士隊咧 Warriors 即係 Curry 嗰隊咧， 係啊， 個老臣子咧德雷蒙格連咧即係 Green 啊，哇，即係竟然練下波咧。 打一個、啊、新秀，你都有睇嗰段片啊？ 佢仲要喐手喎、 啊，係啊， 即 係 你口角都已經算啦，要出嚟調停，佢仲、啊、要喐手喎、 啊。係啊，因為平時咧已經知道咧 ，Green 咧係壓壓炸炸噶啦，喺球隊嗰度。咁、啊、當然即係上年咧 ，Warriors 勇士隊、叫做贏得到啦。咁、嗯、Green 都係功不可沒嘅，因為佢成日都會喺板凳嗰度衝出嚟鬧啲新仔咧，話佢哋打得唔好啊，剩咁樣啦。咁籃球文化 suppose 應該咁樣，不過鬧就 OK 啦， 啊、 但唔好出現侮辱啦，呢、這個第一啦。 係 啊, 啊， 第二咧。喐手喐腳啊，唔好喎！嗱，講翻件事出嚟點樣咧？因為咧，阿、Green 咧就喺球隊嘅練習之中咧，向呢、這個球隊嘅新星啦、啊，上一季都打得好好啊，佐敦普爾啦，或者逆佐敦普里啦，咁啊出手啦，咁啊，哇一拳咁樣打落去個頭嗰度喎！ 嗯，我都有睇， 滾落去喎、啊，小白嗱、啊，你睇完嗰段嗱事件咧，嗱又有趣喎、啊，你練波啫。冇话拍片噶嘛，咁咧片段流出咗之后咧，咁啊勇士队咧就不得不公开处理啦，咁啊阿 Green 咧亦都喺事后出席记者招待会啦，向阿 John Poli 啦，同埋咧呢个球队咧就公开道歉嘅咁样。 喂 NBA 我唔知啊，即系系咪好似足球或者棒球咁样咧？其实喺佢哋练波嘅时候，有一啲时间其实系有啲特别嘅球迷或者系啲传媒系可以入去，因为有啲位系嘅。 系啊系啊。 我嗰阵时喺譬如德甲啊嗰啲咧，我 即系俾你睇下啲练习赛嘅影下相咁。 佢直头咧系。可以俾傳媒就話啊，佢哋而家呢個時間咧，佢哋聽日都冇波踢嘅，冇比賽嘅，但係咧佢哋會練習。咁嗰個練習時間咧，就啲傳媒入曬，佢就攞住啲長炮就係咁啊影，跟住約訪問嘅就約訪問。咁啊我嗰陣時咧作為球迷嘅時候又入去咁啊望下啲球星喺度跑下步啊。其實佢係有呢啲時間，我就喺度諗啦，佢呢個片段流出係咪就係因為呢一類型嘅時間？咁如果我係球迷，我梗係中意嘅，我梗係24小時長 loop 住佢啦，自己中意點剪都得啦。跟住， 但係我有陣時喺度諗，如果有鏡頭咧，你又唔會咁奔放嘅、你真係當無人之境咩？咁啊，亦都有心理醫生出嚟講話 ，Green 咧就冇躁狂症啊嗰啲嘅，暫時啊嚇、但係調翻轉頭就係佢梗係要曬冧啦。你呢啲打人，即係好似上次韋史密夫咁樣咧。无论你嘅动机系点，你喐手就系唔啱啊嘛。 系啊， 即系上次奥斯卡 诶， 系啦、 啊， 韦斯密夫未互妻嘅 ，friend 还 friend 啦、 啊，唔系 friend 又好， 但 系 你冇 互妻又好，系都唔应该喐手喐脚啦，系咪先？咁所以今次即系你话喂阿 Green， 哇前辈级，我见到咧你咁样打咧、我真系好嬲啊！因为我哋勇士队嘅未来就系靠你噶啦，你咁样练波咁 hea， 我当段对白系咁，你练波咁 hea。不應該打 Warriors 啊！你打啲渣隊啦，咁樣跟住砰一聲轟埋佢啦，一個拳頭咁都唔啱啦。咁不過咧，又有啲人幫阿 Green 護航嘅喎、打完人都有人幫佢護航。邊個咧？勇士隊嘅總教練啊，卡爾教練啊，即係 Steve Kerr 啦，舊時公牛隊嗰三分神射手啦。咁佢出嚟講咩咧？佢話佢打 NBA 咧廿幾年咧，佢話咧起碼見過廿几次呢啲拳头交，喺更衣室又好，喺球场又好，喺练习场又好， 咪先， 即系原来有咁嘅文化，咁嘅 culture 系嘛？ 我哋头先都话咯，即系既然喺呢啲嘅练习嘅时候，你嗰度踩落去始终都系球场啊，你去到球场咧，一个球员就唔好话球员啊，好业余嘅，甚至乎你玩嘅时候，你落到落个球场，你都会 alert 好多。 系 你嗱，你更衣室有更衣室文化，你落到落球场又系第二个气氛嚟嘅。如果你去到球场你都仲咁样嘅话咧，我覺得係有點而拿過啦，雖然佢哋話個文化係咁，咁我唔係打 NBA， 我唔知啊。 我都唔知道，我睇啫，我都未打過 NBA。 有啲嘢即係大家就算明白心裏知道嘅，你都唔好擺出嚟、啊。 冇錯冇錯，不過咧调翻转头讲翻，其实一啲本地咧，今时有咩好多联赛嘅，即系其实譬如我同小白志同组道合中意踢波嘅，咁啊自己 form 一队叫做港台队咁先算啦。唔系，其实因为下个礼拜传媒杯 啊， 我哋都真系打嘅18号系有队港台队。咁咧嗱，即系我讲件真事，传媒杯咧。即系两三年前，即系停咗两三年冇再打啦。咁依家复办翻，大家梗系好开心啦。 系啊， 但系早喺我僆仔打传媒杯，即系讲紧七八年前咧，都真系有啲行家咧，猛咧，啲争头举到好高嘅。跟住咧，啲篮板咧又浪人，你知咩叫浪人啊？小白你都打波，即系譬如我同你一齐抢一个篮板咁样，我就跳啦。咁你做好人啦。你就跳啦。我做坏人啦。我就喺下边唔跳。喺你咧临落地嗰下咧。 就掉一掉你，或者攞咗你落地嗰个位，咁你咪搭生鱼咯，好容易，即系好容易啦，搭生鱼呢个 同埋好易咬柴。 系啦， 因为如果我攞咗你落地个位嘅话咧，其实你踩到我只脚高个位一唔平咧，其实真系好 踩脚面嗰啲咯。 冇错， 我细个都有几次啲经历嘅，咁我都好嬲啦，嬲到争啲喐手咧，队友禁咗，因为冇计，你觉得自己当下打篮球系你最伟大嘅成就嚟啊嘛，觉得球员嘅生涯咧比你做广播嘅生涯重要噶嘛，系咪先？咁我好嬲啦，咁啊冇事发生。不过即系你话去翻传媒杯咧，即系大家做传媒 media 咧。行家同行家困咧，都有呢啲爭執。 有， 所以大家即係入秋天咧， 一有比賽就會容易咁困噶啦。係 啦，即係入秋飲啖茶，食個包，心平氣和，打波啫，係咪啊？ 係啊， 唔係打人嘅， 快樂啫。 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被延迟，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等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情仍像换季，仍能。 安慰。 安慰下自己啦，俾人打嗰、那个同埋打人嗰、那个，喐手嗰个人可能都唔想喐手嘅。7:53啊，22度气温，相对湿度43%啊。 系啊，大家 忍唔住手啊嘛。 点啊？ 即系净话 系啊， 系啊， 系啊， 要嬲嘅呢啲。 唔知啊，呢啲系咪文化定系点？呢啲文化又唔助长啦，当然系唔希望。 激其量闹两句咪算咯。 系咯、 啊，不过闹又好似会伤自己身。 但系你做咗啦，闹咗，闹又闹过。 其实讲又讲，其实佢哋都要接受一样嘢。就是那個文化 是會改變的，即例如我即係咁講啦，我細個係阿爸阿媽打大的、我都冇理由而家打小朋友嘅，即係你年代唔同咗，你處理嘅方法各樣嘢，你都係不一樣啦。 係啦，所以而家鬧又鬧過，講又講過，唯有寫千字文喺 WhatsApp 嗰度同佢去溝通互動。 唔係，我覺得寫千字文係最傻豬豬嘅一件事嚟嘅，係啊、你寫千字文，你估？其他人會睇幾多隻字、你可能睇咗頭嗰三幾隻字咧，跟住咧就即係成日講嗰句下山三百字，跟住佢唔睇噶啦。其實你寫嚟唔知做乜。 唔係啊，你琴日 send 嗰啲我睇曬嘅。雖然唔係俾我睇， 所以你 問我見你文筆文筆幾流暢啊， 真係錯啊！啲隱喻寫得 隱喻幾好啊！好啦好啦，咁啊講翻另一啲嘢先啦。 我想話咧，而家就有 vacation 啦、有冇講過 vacation 啊？即係工作嘅一個，即係將 station 變咗做 vacation，、 即係一路工作 一路 當 假 期咁樣。 係 咪工作假期啊？就係舊時去澳洲啊， 真係工作。咁佢只不過咧係將嗰個工作嘅模式咧去到改變咗。咁呢個我覺得我哋香港都可以諗一諗啊，會唔會有機會將呢一樣嘢就放大咗佢咧咁樣？嗱，呢個咧喺外國首先就 kick off 咗嘅，因為佢哋就發現到有班叫做有家室啦，又有屋企人嘅家長啦，佢哋都需要工作。咁但係因為面對住有陣時咧，就係可能小朋友翻學嘅時間，又或者係自己翻工嘅時間，好多時都撞啊。咁亦都唔想咧，就係下下即係假手於人，又揾姐姐，又揾自己父母幫手嘅時候，咁佢哋個方法係點咧？佢哋就話到，如果嗰啲嘅工作咧係需要駕駛去到其他地方，甚至乎咧係有啲有外遊嘅成分嘅時候， 即係穿州過省 ，香港就城市啦，咁人哋嗰啲地方真係穿州過省啊嘛，咁佢哋咧都鼓勵啲員工帶埋小朋友一齊出去。好啦，咁帶埋小朋友出去，咁佢哋就利用咩咧？利用網絡，利用網絡就喺成個 trip 上面咧。如果佢要做 paper 嘅，做 document 嘅時候咧，都鼓勵啲員工嘅做法嘅套路係咁嘅。先喺一個地方安頓咗自己先，因為都唔係話想佢哋一路揸住車，喺一個地方安頓咗。例如你今次我咁講，你去一個瀑布咁樣，你去嗰度諗住帶埋小朋友去玩啦咁樣。咁你個瀑布附近一定有啲cafe 啊，有一啲地方可以俾你 stay 嘅，可以俾你開住部電腦有 WiFi 嘅。咁佢哋就話到喺嗰個時候咧，你可以帶埋小朋友去呢個 trip， 然後你喺個 cafe 嗰度咧，你開住部腦做嘢，做公司嘅嘢。小朋友咧，你俾啲家課佢做， 係 俾啲學習嘅程序佢，俾佢 follow。咁然後咧就大家一齊即係工作啦，佢學習，你工作。然後 lunch time 嘅時候咧，照放 break， 照放 break， 跟住咧你就發現咧，個小朋友你咪如果你 cafe 或者你附近有餐廳，即刻去食飯咯，係咪？咁然後咧，你完咗個 break 之後咧，你再翻嚟。你有嘢做嘅你就做，冇嘢做嘅公司話你可以自己湊女， 湊女湊小 湊女湊小朋友， 係 啦咩都好嚇。跟住咧，佢仲有個有一個 point 嘅，佢就話如果你真係帶埋小朋友去 vacation 嘅時候，咁你由於已經係去到一個嘅旅遊點啦，去到旅遊點嘅時候咧，你係發現嗰個員工咧，佢係可以好第一時間，可能冚埋部電腦嗰下咧，佢就即刻係同個小朋友去玩。 哦， 咁啊變相咗咧慳咗嗰個 travel 嘅時間啦。亦都慳咗嗰個小朋友同嗰個大人要攞嗰個假期嗰樣嘢，咁佢哋發現嗰個員工的工作效率咧 倍增， 可能因為我唔知係咩原因，可能心中有愧啊，我去咗玩啊，湊女啊，又成啊，咁於是乎咧就發現佢喺工作嘅時候嗰、那個效率咧係高咗唔少， 哦， 咁就變咗公司都容許佢嗱，你工作效率提高咗，我就容許你相對嚟講，你工作嘅時間少啲都冇所謂。 呢個叫咩名話啊 ？Vacation，vacation，vacation。 唔係，我識到好多人咧，佢話自己去湊屋企嘅小朋友咧，係心中無愧嘅。 哦， 我都聲 冇有係，我驚咧呢個咧vacation 今生無悔。 喂，呢、這個 vacation 可以剪盡喎？ 點解啊？ 一個臭女。有好多人都系凑女朋友喎、啊，可唔可以带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翻工？喂，咁得唔得先？ 咦，咁嗰叫 lovecation 咯、 啊、，lovecation 得唔得？唔系 lovecation 就直情用咗即系嗰个放假嗰、那个冇 work 嘅元素啊嘛，冇 work 即系冇工作嘅元素啊嘛，系啦。咁咧，即系如果有啲人咧系带埋女朋友或者带埋男朋友翻工咧，喂，唔知会冇咁分心、啊、又真系。即系如果用一个咁嘅模式去思考、啊， 我又同你唔同、啊，我又识到啲人又唔系咁 嘅，咁系点嘅咧？ 唔系首先你识啲朋友系 无心工作， 唔系等阵先，你系咪识啲人会带埋女朋友开工先？ 都系 哇咁好喎、啊，咁蠢嘅咩？有啲咁嘅工嘅， 无心工作嘅、 啊，我都识啊， 系咩？你都识啊？但系咩？通常你喺嗰个地方识到女朋友啫，冇话带埋女朋友或者带埋老婆开工嘅、 啊，你得佢啫， 系咩？ 唔、啊、系、哦、我话。唔咁样唔得嘅， 唔得嘅。 你谂下，即系最近经常有好多呢啲咁样嘅话题咧、嗯，都系话即系令到自己嘅工作唔似工作噶、嗯。譬如你阿小白净话讲个 vacation，、 嗯、 譬如之前有讲过四天工作， 系啊系啊， 即系令到咧工作开始唔似工作，跟、 嗯、 住大家就会出嚟讲咯，系、哦、当工作唔似工作嘅时候咧，我哋嘅生产能力强咗、哦。 嗯， 咁问题系。是不是我哋而家嘅工作本身个本质系有问题先？ 佢应该系唔想大家咧觉得翻工呢个字系辛苦，嗯、淡化咗翻工嘅辛苦，而令到大家 happy work。 即系跟住就好容易解释啦。即系总之翻乜嘢都系辛苦噶啦，翻工系辛苦，翻、 嗯、 学又系辛苦。即系有啲翻你话叫你喂翻屋企啊，翻屋企又系辛苦， 为乌克兰带嚟更多同苦。美国太空总署确认，上个月26号进行嘅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之中，飞行器成功撞击目标小行星，令到佢改变原有轨道。今次撞击系故意进行，意在测试嗰啲可能威胁地球嘅太空陨石系唔系有可能被安全推离轨道。太空总署利用一个冰山大小形状的飞行器，以每小时22000公里的速度撞向一颗小行星。这颗阔160米的小行星原本要大约11小时55分钟环绕一颗阔780米的小行星转一周。经撞击之后，时间减少了32分钟，超出原先预计的10分钟。太空总署早前是表示，今次防御测试任务是对人类是否有能力防止星体撞向地球、毁灭地球生命的一次历史性测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1点，刚刚转了是报2637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16，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096，欧元对美元0.97，澳元对美元0.6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79美元，卖出166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晴朗同干燥嘅天气。本港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21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朝早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咯，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区青山公路洲头段由白石坳至到河上乡路一段咧，琴日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青山公路洲头段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这个环节继续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啊 ,Kenny。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咁啊睇睇昨日港股表现都系麻麻地啊，咁啊、即系成个亚洲股市呢、都唔好喎、咁啊日经啊南韩啊澳洲啊嗰方面都跌得几深下啦，咁啊港股昨日要跌384点啦。了解返样嘢，昨日其实呢已经有31亿北水呢买货都搞唔掂啊，咁好啦，咁究竟呢环球股市等緊啲乜嘢呢，观望緊啲乜嘢呢，交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晒。 好啊，咁我谂就好似琴日咁讲啦，就基本上就大家都等緊呢、這个周末，即係星期日啦，星期日啦，唔係周末，即係下个礼拜第一啦，应该係。咁就呢个係即係二十大嘅情况啦、因为呢个係最近一个比较重要嘅一个係会议。咁呢个会议方面呢就重要性就在于咩，就其实当然好多内地方面呢，无论呢个係重要嘅呢个係政府嘅官员啊领导啊，咁我哋嘅习主席方面咧，会唔会继续连任啦？咁我相信都会啦。咁另外就嗰啲班子嘅即系嘅任命啊，主管经济或者政治等等各样嘅任命方面啦，都会睇到。咁就变咗咧，其实过往嚟讲二十大嘅话咧，都系一啲即系反映翻未来嗰五年嘅中国经济嘅政策或者系政治政策方面咧，嗰啲即系行动是怎样的。咁今次呢其实有一个外地有啲讲法，就话其实系比美个十一大嗰阵时个重要性喎。咁如果回想返十一大嘅，就当时系咩啦，就系一个争议，就系究竟呢系行返呢个毛泽东嘅极端主义啊，定系邓小平嘅改革开放。咁当然呢就最后就行咗邓小平嘅改革开放啦。咁就对于唔单止系中国喎，对于全世界之往后嗰二十年呢，即系我哋过往嗰二十几三十年嘅话呢，其实有一个好重大嘅影响嘅。咁今次亦都系面对緊一个世界局势复杂啦，中美嘅问题啦，俄美嘅问题啦，欧洲嘅问题啦。咁所以变咗就好多嘅高即係高層次嘅嘢咧，都會係嚟緊可能會有啲方向性咯。咁所以變咗就對於股市嚟講嘅話，大家都唔敢做嘢啦，因為高層次嘅嘢即係啲大人傾偈，咁個小朋友梗唔敢講嘢。 啱啊，講得冇錯， 所以變咗就等啲大人傾完先啦，睇下究竟未來個方向係點先啦。咁變咗形成咗就真係大家唔敢入市，唔係入市欲低，係唔敢入市。 咁真係買定停一停先啦、即係要等一等咁樣，唔知有冇啲板塊會升。琴日都有一個板塊喎，中國。 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揾啲穩穩陣陣，即係無論係咩情況底下，你都要用嘅嘢啊，能源啦、你一定要用啊嘛。即係嗰個 Kenny 用呢個諗法咧，譬如新能源呢個板塊有冇得諗咧？ 係啊，琴日都升啊，得佢哋升。 嗱，其實就如果你話講嗰個係基本面或者講個實質嘅即係實體嗰個經濟上面嘅話咧，譬如新能源車啊又好，新能源又好啦，其實係嘅，呢啲係一定係未來係一個大嘅發展方向嘅。咁但係對股票嚟講嘅話咧，就另一樣嘢就話唔係話間公司前景唔好或者個市場增長唔好，而係咧通常依一啲咁嘅公司方面咧，可能佢哋嘅普遍嘅估值相對嚟講都係比較高嘅。咁所以變咗，就算佢個實體嘅行業嘅經濟前景係好嘅，但係如果當嗰個市面對另一個問題，就話加息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咗政治啊二十大，咁另一個 issue 就係加息嘅問題啦。咁如果係加息方面咧，係繼續好 aggressive 咁去加嘅，咁其實一啲高估值嘅股份方面咧，亦都會有個影響喺度咯。咁所以變咗就即係行業你拉長啲睇係 OK 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短線個股價定好穩陣咧、好安全咧？咁又真係要睇埋其他因素咯。 咁能源方面都，假如我都唔睇啦，人啊都要住噶。咁我见到咧喺内房方面咧，咁啊谷市，咁啊最少19个嘅城市咧发放一啲叫做购房消费券同埋家居家电嘅消费券，咁啊会唔会帮到呢个板块咧 ，Kenny？ 我谂气氛上面帮助得到咯，但系即系我哋都之前分析過啦，其實內地呢個房地產行業方面咧，面對一個問題係嗰個資金嘅缺口問題。而呢個資金缺口問題咧，唔係一個簡單嘅缺口問題，一個好大嘅缺口嘅問題。咁依一啲咁嘅即係各項嘅措施，譬如好似之前嗰啲呢個係將嗰個公積金嗰個係按 借貸利率降低，或者一人購房就全家幫忙嗰啲咧，好多唔同陸續嘅政策出嚟噶啦。咁呢啲係 buy time 咯，即係買時間咯。咁或者係舒緩咗一啲壓力咯。但係你個根本性嘅問題係缺水啊嘛，缺錢啊嘛。咁我哋上一兩個拜都有提過，就係話你真係要解決內地房地產嘅問題嘅話咧，其實又係要用翻以前嗰啲大水漫灌。其實你睇翻過往咧。無論任何嘅金融危機又好啦，或者係喺世界各地發生呢啲咁嘅問題都好啦，其實最後都係一個方法嘅啫，係泵水咯。咁你見到美國嗰、那個次按危機、金融海嘯等等，其實最後咪泵水咯。咁以前中國嘅問題方面咧，亦都係啦，即係大水漫灌嘅，咁泵水又推動翻經濟嘅，咁咪。可以好快咁復原咯，咁但係當然你會有多後遺症嘅，譬如好似美國嚟而家咪面對緊就係個收水嘅問題啦，咁之前就內地方面咧就面對產能過剩嘅問題咯，咁所以你要睇下你想揀一個長痛定短痛咯。 真係要睇睇佢啊，今日咧聚焦就講一隻啦，講只亞洲股王騰訊啦。点解佢讲佢呢琴日跌咗落去52周嘅低位啦吓、哇破晒位。但係呢公司呢都算话俾你听现金流系有。点解呢连续36个交易天呢就回购。咁啊累计呢买就大概呢就斥资 3.5 亿元啦。不过Kenny 关于就腾讯去到呢啲位嗱头先你有讲啦话拉长少少睇中长线。可唔可以当一个价值投资呢亦都有一啲即係唔同嘅分析员都话喂港股依家进入超卖区。不过其实唔止港股啦环球所有股市都进入超卖区啦。 係呀、啊。 即係越跌越有越跌越平。Kenny, 你嘅分析系点呢 我头先你讲得啱嘅其实你而家唔系淨係港股嘅问题亦都唔系腾讯自己做得差嘅问题。系嗰、那个环球嗰个息口嘅因素。導致到呢啲股份嘅估值係要下調啊！即係騰訊其實冇問題㗎，年年都仲係賺緊大錢，佢冇蝕錢嘅。咁現金流係非常之強勁啊！你仲見佢不斷去做收購啊，不斷去買嘢添。咁但係只不過而家市場上邊嗰個利息去上升嘅話咧，咁你自然要計翻一啲我哋所謂嗰、那個即係用個 discount rate 就計翻佢哋嗰個。現金嘅跌現嘅價值嘅話咧，咪會下調咯。因為你我哋之前都講啦，你出有啲定期存款，不過啲係比較堅密啲啦嚇，即係最高可能去到八厘幾嘅，咁呢個好堅密啦。但係如果你話正常嚟講，可能都去到四厘幾、五厘啊。呢啲理論上擺喺銀行定期咧係冇風險噶嘛，即係安安全全咁樣攞翻個本金噶嘛，都有五厘咯。咁如果你話你要買股票或者投資一啲個價格會波動嘅嘢嘅話咧，咁你要求嘅回報咪更加高咯。咁要求回報高嘅話咧，你而家個股價唔會升噶嘛，咁咪要去跌先至係令到你嗰個估值係退翻吸引嘅水平咧，先至係個回報有翻合理咯。咁所以唔關間公司本身嘅問題，而係嗰、那個大圍嗰個係資金成本上邊嘅問題咯。 不過二五幾嘅騰訊，我估好多散户都唔止蝕嘅喎，同佢即係共同呼籲同埋共同進退喎。你嘅睇法係點咧？咁樣嚇？ 我不過老實講，我都即係好似琴日咁講，我覺得其實雖然而家好多不明朗因素啊，話好多困擾，但係我自己覺得都係你而家萬六萬七依一千點咧，其實都係真係有吸引力嘅，即係好多時都係噶啦，即係過咗去嗱，你而家梗係覺得哇好多不明朗啊，好悲觀咁樣。咁股市往往都係咁噶啦，大家最悲觀啊，最多壞消息嘅時間嘅話咧，可能咧係往往見咗底，出現咗底，你都唔知道嘅。到呢個可能佢升翻上萬九兩萬嘅話咧，你會恍然大悟，哎呀，原來已經見咗底啦。呢個歷史係不斷重複係咁樣噶嘛。 你到時叫醒我啊！ 係啊， 你到時叫醒我。 係啊，可能夢醒啊，好快咧，係咪先？可能好快就已經咬腰反彈咧，咁啊，亦都希望係咁。望下今個天幾好天氣，陽光充沛啊，希望在明天啊嘛。你見嗰、那個即係打波先嚟落雨嗰都變咗大隻仔咯。唉，恩滋滋嘅港股都會變得大隻嘅。有一天系嘛， 可能你几个月之后咧，你今睇翻今日开始嗰刻啊，原来系最平嘅，你 系啊，可能真系咁啊， 即系都系永远都系咁样。 好啦，咁啊，即系今日同 Kenny 讲住咁多，多谢晒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唔该晒，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唔该 Kenny， 唔该。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哎呀，仲有分零钟时间又唔够。时间讲嗰十九蚊三送份， 系喎、 哎， 你琴日又话继续讲， 我想讲啊， 唔 得唔够时间啊， 留翻阵间我哋翻嚟嘅时候， 好好、啊， 今日有时间， 系啊 系 啊， 八点半嘅时候讲翻十九蚊，嗱， 系啦， 三送份， 咁其实都系个好人好事嚟嘅，因为咧老板咧愿意减低啲嘅价钱啦，同大家即系。捱過去啦，通常香港都係咁噶啦，市道一唔好咧，就十蚊雲吞麵出嚟噶啦嘛。咁、我科斯營嚟緊都會介紹下啲十蚊雲吞麵，周街都係啦咁樣。好啦，喂，反而講啲公益嘢先，咁啊講啊呢個公益金百萬行咧，就十一月啊就搶先咧，用呢個將軍澳嘅跨灣大橋啊，同埋將南隧道咧，就 我哋行一次先， 係俾你行一次先啦，係咪先？感受下 所有基建都係嘅，即係開頭俾大家即係玩一次先。 我冇，如果我冇記錯，如果冇記錯嗰陣時東朗都係咁樣嘅，東區走廊。 咦，你有喎、啊？可能有參與過、啊。 我冇。 藝員藝員部藝員年代咁樣好興噶嘛？係啊，都要支持一下噶、啊。我記得你哋嚇、 啊、少少時間。 係啊， 藝員行百萬行咧。 係 啊， 冇樣啊，冇收錢係咪？你想講？ 當然冇啦。 但係呢啲慈善嘢，為善不甘後人啊嘛，鐘哥。 係點樣咧？行喺個起步點行咗之後。跟住就走， 唔系大卡士嗰啲先系啫，大卡士嗰啲先系啫。 跟住就系酒楼见噶啦， 唔系嘛？大卡士嗰啲先啫。 酒楼有第二张相喎，跟住 大卡士嗰啲先咧。我见啲有啲艺员朋友都真系行足， 有啲行嘅，有啲 即系享受下个过程啊嘛。咁依家又多埋打卡咧，你全程又可以开 live 打卡咁、大家做下呢啲公益嘢、慈善嘢啦，个人咧心境咧都会平和一啲噶。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发局举办嘅秋季五大科技展咧，就将会由听日10月13日至到星期日，一连四日喺湾仔会展同期举行噶。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五项展览嘅概况嘅。早晨 ，Baron。 Hey， 早晨啊，私分嚟紧咧10月份我哋贸发局秋季五大科技展咧，咁其实包括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啦，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国际资讯科技博览，国际秋季灯饰展咧，以及系呢个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嘅。今次呢五大展览咧，就将会以创新科技成就未来咧，系作为主题嘅。咁并且会咧系用全新嘅一个我哋叫展览加 exhibition plus 咧呢个线上线下嘅融合模式去举行嘅。实体展咧就将会由听日啦，10月13日咧就一路至到16日咧星期日举行嘅。咁同时咧，双方咧亦都可以咧系用呢个相对应 click to match 智能配对平台咧倾生意，一直至到10月23日嘅。咁五项展览咧，总共咧有超过100间嘅参展商参展嘅。咁除咗有本地嘅展商啦，亦都有咧嚟自法国、意大利、台湾、英国以及中国内地啊，包括江苏啊、浙江、北京中关村、深圳、顺德嘅展商咧系会参与实体展嘅。咁而网上展方面咧，亦都会有嚟自中国内地啦、韩国同埋台湾嘅展商参与嘅。 阿 Baron 啊，咁不如都请你首先介绍下秋季电子产品展同埋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嘅亮点同埋特色产品啦。 好啊，今届秋电展啦，同埋呢个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咧，系会呈现一系列崭新嘅科技产品同埋技术嘅。咁业界人士咧，可以喺里边揾到一啲展商最新推出电子同埋手机配件啦，亦都有智能家电啊，同埋人工智能物联网相关产品同埋方案嘅。咁亦都有咧初创公司咧系带嚟一啲佢哋好创新嘅意念嘅，譬如秋电展里边咧就有香港嘅展商咧系带嚟一款咧系智能嘅雷达啊，咁佢系采用咗人工智能嘅物联网技术啦，系唔需要咧系用镜头咧都可以非常咁准确咁侦测到人或者系物体嘅活动位置嘅，咁而咧系分析到附近环境嘅实际使用情况啦，咁呢个雷达个用途咧系十分之广泛嘅，咁例如可以安装喺地盘入边啦，咁啊确保工友嘅安全啦，咁亦都可以咧譬如安装喺老人院去监测咧长者嘅状况，咁啊分担呢个护理员嘅工作嘅。咁另外咧，亦都有譬如一间初创嘅企业嘅展商咧，咁佢哋会展示咧佢哋一个独有嘅 AI 演算法嘅，咁点样可以咧系突破现有嘅智能手表嘅使用方式？咁用咗呢一套嘅 AI 演算法咧，那个手表咧其实可以捕捉到用户手臂 至到手指之間的動作，俾用戶可以透過手勢去控制那隻智能手錶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設備的。例如那個用戶只需要一個手背上面可能掃兩下，就可以控制到一個手機拍照啊、播歌等等的。而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就是貿發局聯同這個慕尼克國際博覽亞洲有限公司合辦的，裏面大家可以找到譬如印刷電路板的供應商和製造商，亦都會展示一些採用光伏技術的可再生能源的解決方案的。而秋燈展和戶外科技照明博覽呢，裏面就會展出各款智能和環保照明產品。精選的產品呢，包括呢柔性軌道燈系統和各式各樣的 LED 燈。在燈展的場內呢，還設有創新建築廊，展示一些就跟建築有關的科技方案。當中呢有展商呢會展示一個防落石的柔性防護網，可以呢在山泥傾瀉的時候呢防止呢泥石跌落去道路。 不知咧会唔会有一啲嘅相关研讨会咧，都可以分享一下行业最新发展咁样咧？ 当然有啦，今年我哋嘅创新科技论坛咧系展会嘅重点活动嚟嘅，咁会喺展览嘅第一日，即系13号咧。是舉行的。咁呢個論壇呢，係由貿易發展局啦，同埋香港電子科技商會合辦。咁今年呢，我哋就以呢個永續發展、科創未來呢，係作為主題。都邀請到呢，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呢，係嚟擔任主禮嘉賓嘅。咁亦都會請到呢，係多位嘅業界領袖啦、專家啦，同埋香港嘅獨角獸同埋得獎初創嘅創辦人，咁一齊嚟到呢，係探討一啲創新科技應用嘅重要議題嘅。咁好似環境、社會及管治，即係呢個 ESG 嘅發展趨勢啦，咁亦都會講到呢開放式元宇宙，咁同埋呢個半導體喺人工智能發展嘅角色，亦都會講到呢網絡攝影機啊、可生物降解材料、能源儲存科技、數碼健康科技和食物科技等等的议题的。而这个展览期间呢，我们都会举办一些譬如探讨照明及建筑业智慧节能方案的一些研讨会，以及一些照明产品检测认证服务的讲座。而另外秋电展呢，也都会联同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是举行香港电子论坛的，讨论有关微电子和芯粒的最新应用的。 展会详情大家可以上去贸发局的网站那里查阅的。而听日呢，Byron就会上来同我们介绍资讯科技博览的，大家记得留意啦。今朝早唔该晒你 Byron，Thank you。 除了上述展览外，同期仲会举行国际资讯科技博览，有兴趣的业内人士记得上贸发局网站免费登记入场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寻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8岁男子死亡，涉事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发喺寻日傍晚6:30，一名61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住丁角路往太和村方向行驶，驶至近太平工业中心时撞到横过马路的68岁男子，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警告，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主导地位是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西方國家必須採取行動，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和影響力。弗萊明在倫敦一個智庫發表講話，指責中國試圖改寫國際安全規則，利用經濟和科技影響力在國內壓制，並在國外施加控制，希望透過塑造世界技術生態系統來獲取戰略優勢。他認為科技已經成為控制價值觀和影響力的戰場。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昨日說，弗萊明的說法毫無事實根據，強調中國發展科技是為了讓中國人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不針對誰，更加不構成威脅。抱守中國威脅論，挑動對立對抗，既損人又害己。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都冇十六蚊咁平，你而家十六蚊啊嘛。 系啊， 佢嗰阵时我记得都要围到咧十八啊、二十啊、廿二系呢啲价位，而家仲平过嗰阵时。 系啊，所以都几夸张。 嗱，讲翻呢个香港政府食物安全中心三月份嘅时候咧，英文嘅报告里边写个名咧就系 Rice with Two Sides。 哦，系啊系啊，记得都有讲过噶啦。 Rice with Two Sides 系啦，咁啊，婆婆继续做生意就系想同大家共度时间啦。咁啊，贴文一出咧，不少网民咧大赞婆婆嘅三送饭咧平啊、抵啊，婆婆有爱心啊，派街坊益街坊啊，咁样啦。咁當然會冠以呢個窮人恩物等等啦，咁樣咁真係翻翻去廿幾年前呢啲兩餸飯，咁當然係即係傻下啲學生哥啦，大家都明白嘅。不過我自己喺度諗咧，就係個價格會不斷回落啦，不斷挑戰啦。其實反而係究竟個店主點解要減到咁平啊？呢個先係成個報導一個 核心。我係擔心，如果佢係真係一個婆婆啦，頭先阿歐喺度話，如果係婆婆經營呢、這個。的而且確係好事嚟嘅，咁即係受惠於大眾噶嘛。但係如果婆婆自己或者係一兩個人做嘅話，我係擔心婆婆辛苦啫。 我都唔會嘅，實有啲有心人嘅，即係譬如我經過，我唔會用咁平買嘅，即係我會補貼少少嘅。即係好多其實香港人都唔係咁市儈嘅，去到呢啲位置嚇，即係當然你。我成日覺得你計大數咧就好過計細數，譬如你食餐奧馬卡西千幾蚊咧，你真係有投訴嘅權利，或者你有挑剔或者 critics 嘅權利。但你去到十六蚊呢啲位咧，你只要平咧就無怨噶啦，或者你更加會自己解埋囊添，即係慷慨少少啊！十六蚊冇啦，即係阿婆你都辛苦啦， 鬆手啲自己 係啦，即係擺低三十蚊咁啊！唔使找啦，婆婆，我真係見有陣時去啲平啲嘅地方食嘢咧，如果叫做嗰間鋪頭係有派開飯啊、做功德啊等等呢啲詞匯嘅話咧，好多人都唔使找噶，其實即係有啲齋鋪啊或者其他派飯嘅地方啦，咁所以。香港人又唔係即係著數攞盡嘅，即係唔係話十六蚊個飯三餸又好兩餸又好， 婆婆體力上都辛苦啊嘛。 即係你講開呢一類型咧，以前有一個即係嗰啲咩籌款節目啊，或者賣旗有咩都好，有四個字封劍遊人， 係 最近好少聽到 因为只有剑，没 有 风系嘛？ 没有风， 有风嘅，有风嘅。另一个报章都有报道嘅。香港人去到日本爆买啊嘛，平均人均用 1.3 万，呢个有咩说法咧？系咪平行时空咧，钟哥？ 呢个唔系我谂住呢度，我听搵个机会睇喺边度讲嘅。关于报复性消费咧，呢个名词咧，即系因人而异嘅。咩何谓报复性消费啊？ 系啊， 即系迟啲先讲嘅，唔好岔乱咗。 而家都系咁喺度报，啲人就话到底会用几多钱啊？ 讲翻呢一个咩先？系啊，三送饭先。 系啊，咁啊，即系学生哥啊，平啲啦。不过睇到下边都有啲网民咧，夹硬留言咧，都要抌一脚。即系我有阵时觉得啊，咁得意嘅，即系譬如我哋做媒体，有阵时啲太好嘅事或者太直接宣传，你先要balance， 即系各打五十大板咁样啦，即系中性啲啦，即系做媒体咁啊。你网络嘅世界点解唔可以一面倒赞好？其实下边都有啲人留言话：，唉，我食过啦，麻麻地好食啦。 系啊， 咁都得，咁都得，咁大家梗系知啦。即系你又想。两蚊一个饭盒好唔好啊？两蚊一个饭盒好好食好唔好啊？即系你唔会噶嘛？香港真系一个商业嘅社会嚟。 到你真系两蚊一个饭盒，又会出嚟讲两蚊都唔值啊！即系实会有得讲噶，实会有得讲噶。即系我觉得呢啲人，即系大胆啲讲啊！佢哋要几时先至唔咁讲咧？ 几时咧？ 当所有佢哋批评嘅事发生喺佢自己身上边， 系啊系啊， 佢就咩都唔会讲啦。跟住佢就会调翻转头讲啦。点解你哋会咁样讲我啊？ 系啦， 即系佢哋而家冇嗰种同理心啊嘛，最简单就冇咯。 系啊， 所以咩都系话啊或者闹啊。 所以都有趣啊。其实网络上边咧，即系我琴日都睇到另一篇文章咧，就话即系藉住呢个婆婆嘅好人好事事件啦，当平少少卖俾啲学生哥或者支援下啲基层家庭事件啦。啊，其实你都估到啊，下边啲贴文大抵都系一面好一面倒赞好噶啦。啊，都会有咧，大概着咗。10% 嘅人咧係會秒呢件事嘅，咁我就 study 啦。啊，究竟網絡文化係點咧？咁啊，延伸討論睇到啲外國嘅文章咧，佢哋又話咧，而家網絡咧部落化。咩叫部落化咧？再好嘅事咧？ 都會有另一班嘅人咧， 係啊， 出嚟講呢一樣嘅唔好。嗱，譬如打個譬如嚇，即係譬如之前黑人事件啦，即係被揸押事件啦，哦，大家都覺得哦，咁世界應該公平嘅，唔應該因為你膚色而叫做俾人去叫做歧視啊等等。咁呢個我哋有共識㗎啦嘛，係咪先？ 嗯， 即係種族上我哋可以共存啊等等啊，大家生來公平啊。但唔係喎，即係咁好嘅事咧，下邊都有另一班人咧，就會再去投訴翻，即係話啊咁樣係唔好噶，咁樣會好極端噶，咁樣點點點啊。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網絡部落化呢個文化咧，可以攞出嚟討論。 呢個必然會出現啊，即係好簡單講，譬如啊，即係話網絡年代啊，咁大家即係令到大家勇於發言，呢個係正面嘅睇法，勇於發言啊嘛。但是为什么勇于发言呢？为什么以前不会呢？就是很简单，因为不知道你是谁。隐藏了自己的外貌啊，那个你的身份之后呢，原来大家叫做正面讲很勇敢发言。这个是一样东西。但是另一样东西，如果你说当勇于发言的时候，我想要求什么？我被认同嘛。 是啊， 我勇于发言，我要被认同了。那认同什么呢？你個身份又唔知道你係邊個，你個樣子又唔知道你係邊個，認同乜嘢呢？就認同一個虛構嘅人咯。 係啊， 即係呢個人其實係你自己心裏邊嗰只鬼嘛。就你心裏邊一定，每個人心裏邊一定有隻鬼。 係啊， 你要認同嗰、那個，咁點樣認同嗰個呢？咁你要有一個好獨特嘅睇法啊嘛。咁呢個獨特嘅睇法即係咩啊？我要同其他人嘅睇法背道而馳， 係咯、啊， 相反， 好古怪呢、這個理念， 獨特嘅睇法咯， 係啊， 哦，真係喎，嗱，你講東，我一定要講西嘅， 係啊係啊， 咁咪得咯， 即係講東講西啊，呢個隔離台節目啊， 呢個睇法唔一定係錯， 係 有可能係啱，但係冇啱定錯啦，已經，因為佢只係為咗要 認反而反咯， 為反而反，要認同咗我心裏邊嗰只鬼，俾大家認同咗我係嗰個噶啦， 係， 我係有一個好獨特嘅睇法講咗先。因为另一个再衍生的问题就是我同阿小白嗰次讲电话都讲过，而家咧系所有喺互联网上边最好嘅嘢就是我讲错咗唔使道歉啊， 系啊系啊， 我讲错 OK 噶，我只要讲咗就得啦， 系啊， 咁而家你加加埋埋，你变咗就是你讲乜嘢，我就开另一嚿出嚟，我闹翻乜嘢， 系啊， 咁呢个系自然会衍生出嚟嘅嘢。 有趣，我有个朋友仔咧，即系题外话讲啦，即系女仔嘅 friend 嚟嘅，咁嗰个女仔 friend 咧个男朋友受伤，咁咧跟住就话希望佢早日康复啦，等等成成，后边有啲留言话你想点啫，成日出嚟刷存在感吓。那个女仔想点就是想个男朋友好翻啫嘛，系咪先？即系有阵时候我都觉得咁得意嘅，你又唔系嗰个女仔，咁嗰个男朋友又唔系你嘅，咁样咁我都有啲拗头，即系有少少为反而反咯，呢一样嘢都真系。 咁但系呢个唔会翻到转头噶啦，因为一开始我成日话撩咗心里边嗰嚿嘢出嚟咧，你点样塞翻佢落去啊？唔会噶啦， 系啊， 你只会越嚟越大 嘅 啫。你 只要一个人咧。佢係喺呢一個嘅叫做平台上面講過一啲背道而馳嘅嘢，而一扎人咧去到認同佢，其實 俾咗個 like 你 係啦，其實亦都係反映咗嗰一班人咧，佢哋都係想做同一件事， 係 不過佢哋冇做啫，而佢哋你走去認同佢咧。 认同即系做咗， 冇错啦，即系代表喂，其实佢做嗰件事，我都佢好似帮我做咗， 系啊， 呢个风气咪越嚟越 文化咯，呢个 出嚟咯， 我哋落翻公园捉棋啦，都系， 唔系啊，捉棋都有噶，点解你唔重炮仗啊？ 系啊，点解同线居啊？ 系啊，点解唔抽居啊？啲阿叔都系咁样，倾、 啊、 下倾下咁样啊，所以大家和平少少。 闭目系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揾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萨瓦迪卡，こんにちは。 让我今晚出街好吗？ 港岛嘅炮台山大家都知道喺边度，但系炮台山原来有两个嘅，到底点解呢？而家又点解得翻一个呢？想唔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炮台山位于天后和北角之间，在1879年的时候，当其时英军在北角以南旧称一个叫做东山的山头设立了炮台堡垒，守护当其时的城市，炮台山因此而得名。 這個炮台1922年6月交還給政府並且拆卸，不過在炮台旁邊的堡壘街就仍然是炮台歷史的見證人了。炮台山通常被认为是北角的一部分，不过自从1985年港铁通车设有炮台山站之后，已经渐渐在不少人心目当中成为了不同北角的社区了。刚才开头讲过香港有两个的炮台山，为什么呢？原来炮台山的对岸油塘山头的魔鬼山，它原本的正式名称就是叫做炮台山。魔鬼山以前的名字叫做鸡婆山，在清代的时间有不少的海盗进驻，他们很多时都会进行一些垃圾以及抢劫，甚至乎经常出入鲤鱼门海峡的船只，所作所为比恶魔魔鬼更加残忍，所以啲村民就将这座山叫做魔鬼山。去到二十世纪初，港英政府赶走了驻扎在山上面的海盗，拿到魔鬼山的控制权。因为魔鬼山的山势非常险要，好适合兴建炮台，为航行鲤鱼门的航道船只护航。去到日占时期，日军看中了魔鬼山这个位置，并且曾经用这个地方炮轰港岛，更加命名为炮台山，甚至乎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添。不过不想大家混淆港岛的炮台山，所以很多人都会沿用翻旧的名字，叫做魔鬼山啦。慢慢亦都唔系好多人知道，原来香港有两个炮台山噶啦。 行开九龙东嘅朋友就知道， 系好容易分啫。去炮台山，咁啊，去边个炮台山啊？有港鐵站嗰、那個，咁你咪分得出咯，或者冇港鐵站嗰、那個，你咪分得出咯。 所以咪話咯，其實自從港鐵站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好多地方嗰、那個那個叫社區個感覺咧，就已經可以即係更加明顯咗。你諗下，譬如以前咁樣，美孚荔枝角其實有啲混淆嘅，即係佢仲未有港鐵站，好多年前。咁你有咗之後咧，你係容易認。以前啲人一個就哇，嗰邊咪荔灣咯，咁樣講噶嘛。 真係啊，咁大家又可以郊遊下啦，特別係今日哇，真係超級好嘅天氣，陽光充沛喎。不過呢頭先返嚟嘅過程之中都同阿鐘哥同埋小白度傾啊，陽光充沛，條路面又應該唔濕滑啊，又唔落雨啊，乾乾爽爽，咁多交通意外嘅， 可能就係、是大家就係問嘅呢個問題囉，點解會咁好天氣呢？ 系咯， 即系突然间 咁好天气，跟住就俾咗油啦， 系啊， 跟住就撞咗。 所以大家都系小心驾驶啊！好啊，讲个天气先，而家23度啫，相对湿度又低咗啦，43%，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又生效啦。阳光充沛嘅，朝早较凉，大家都知啦，日间非常干燥。今日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啊，咁随后嗰两三日大致都系天晴啦，下个礼拜可能会大风少少嘅。 咁既然大风啊，下个礼拜或者今日咧都着定件风褛啦，咁啊，所以见到咧啲商店咧开始换秋装啦吓。 系啊， 大家又 好难讲啊， 用消费 你唔知啊，可能突然间又热翻， 又热翻，着翻背心啊，香港就系咁噶啦 嘅天气，本港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21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朝早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九龙鲤鱼门道嘅交通啦。鲤鱼门对旺角之前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快线咧发生意外事故嘅，咁啊较早前咧比较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咁啊只系仲系多车啲。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几好嘅，系靠右边线去铜锣湾跑马地方向多车少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都冇乜塞车，系尖沙咀线就繁忙一啲，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佬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住石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喺单车馆嘅。 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啊，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咧都好繁忙嘅，而家交通大致回复畅顺。系观塘道啦，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牛头角一带多车嘅，龙尾去到常怡道。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繁忙，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马场，而吐露港公路。慢线左转去呢个大老山公路咧，大老山公路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科学园附近。屯门公路去荃湾就新墟市中心多车啲，元朗公路去屯门就福亨村段交通繁忙少少。仲有就系呢个荃锦公路啊，去荃锦交汇处近住光板田村一带咧，仲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150和170是不是说你的三高数字啊？那你快点看医生了。 150定170？想起我心目中的男神，我当然每分钟个心跳跳到170下啦。 逢星期六下午三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喊极都喊不停。 其实你明不明啊？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紧。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36点啦。至于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3点啊，纳指跌得多，跌115点，冇办法啦。咁啊，今个礼拜大家都要聚焦美股嘅表现，点解咧？业绩期啦，再加上睇下有冇机会嗰啲科网股咧杀股值啊，所以纳指啊跌得多啲啊。港股 ADR 点睇咧？都要跌啊，跌98点啦。不过有啲利好嘅消息咧，有机会撑一撑港股嘅。咁啊，包括咧即系汇控方面嘅好消息啦。咁啊，睇到咧，腾讯嘅 ADR 咧，亦都系升嘅，咁唔知转个头开始可唔可以做好翻少少啦？连跌咁多日，俾啲曙光得唔得？应该都有啲希望嘅。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近来咧都留意得到啊，虽然话咧小朋友嘅语言发展咧应该有年龄嘅分别啦，但系咧原来同一个年纪嘅小朋友咧语言发展都可以有好大嘅差异噶。 係啊，見到啲家長咧，有陣時咧就會係過分緊張，就係可能係啊，佢都已經係兩歲咁樣，就話咦點解仲係嗌篤篤唔嗌叔叔㗎咁樣？有啲咧就調翻轉咯，咁即係個細路仔都係同樣地都係兩歲啦，就係好多嘢都唔識講嘅，即係可能係爸爸媽媽都唔會叫嘅，咁跟住咧就你叫佢做一啲指令咧，有似明有似唔明咁樣嘅，咁呢啲情況咧，咁家長亦都仲可能有少少拖住咁樣，仲覺得啊，系咪再遲啲先得噶？有同埋咧，有時有啲傳統思想成日都話男仔會慢啲噶咁。咁其實咧，即係我哋真係要面對咯，同埋真係要知得到咧個細路仔咧唔同年齡係做一啲唔同嘅嘢噶。 專業嘅人士就當然會釐得清到底幾多歲應該要講啲乜嘢啦。但係對於我哋呢啲普通家長嚟講咧，點樣先至會發現小朋友可能喺言語發展上面咧係比較遲緩或者遇到啲困難呢？ 不如我哋今日咧就分享一下先啦，尤其是早期嘅教育啦，即係早期嗰個嘅成長咧，好重要噶。咁我哋今日不如分享一下八至十六個月嘅細路仔嘅能力先啦。咁例如可能佢哋一個即係我哋叫做早期同一個單詞嘅，咁可能個細路仔咧，你叫佢識唔識回應你咧？咁因為如果好似我哋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咧，咁可能佢好大個，佢都仲係唔認你嘅。例如自閉症小朋友，咁可能你叫佢個名，咁佢到咗可能成四歲五歲，可能佢都唔理你嘅。咁其實即係大概五個月嘅小朋友咧，你叫佢個名咧，其實佢已經係好興奮噶啦。咁啊，即係可能喐手喐腳啊咁。咁呢一個就係其中一樣嘢啦。另外咧就係當你話啊唔可以。你話唔可以嗰陣時咧，咁個小朋友會唔會即刻係扁嘴啦，又或者係會停一停啦咁？因為有啲細路仔咧好得意咁，佢即係話唔準咁，佢一聽到呢個字咧，其實佢唔知道你講咩，就係聽到呢個字咧就已經係喊咗先啦。阿女嗰陣時會唔會咁樣噶？ 又未至於去到咁嘅，不過咧可能都會有一啲情緒反射嘅表情，譬如好似你話齋扁嘴啊，或者有啲哽咽嘅聲音咯。 是啊，咁啊，同埋咧，佢哋咧就会系啊，即系 B B 啦，咁可能对住爸爸妈妈啦，咁你话爸爸咧，咁佢又会周围去揾啊，妈妈咧，佢又周围去揾啊，咁样嘅情况噶，咁呢一个咧就系话啊，佢可以做得到一个嘅早期嘅迹象，你会睇得到佢噶，咁记住而家讲紧系八至十六个月啦。咁另外咧，短句都系啦，咁短句咧即系日常生活嗰啲，可能话换片片啊咁。咁起碼佢會啊知道啊媽咪啊會行埋嚟啦，會同我換片啦，又或者係拍拍手咁樣，或者 give me five 咁嗰啲，佢會幫你去，即係會有個反應去做到出嚟嘅。咁呢啲都係重要嘅。咁如果咧個細路仔咧都係你叫佢做乜佢都唔做，但係當然有啲咧就係其實可能屋企好少俾指令個小朋友嘅。咁好少指令嘅話咧，其實細路仔咧佢都唔覺得要做啲乜嘢，同埋佢唔做。其實他一路就冇乜信心去做，咁冇信心去做嘅話咧，咁亦都會引致到咧個小朋友咧，佢係做唔到咯。咁你變咗佢同你同齡嘅小朋友就爭好遠啦。因為就好似頭先你講啊，如果去到一啲嘅play group 啊嗰啲地方，哎呀，跟住點解隔離嗰個細路仔又識答又識食嘅？跟住可能有啲咧真係仲喺度喊啊，或者係自己玩啊咁，你就睇得到嗰個嘅分別咯。但如果你話其實個細路仔喺自己屋企啦，有時咧係第一個小朋友咧，真係唔多覺噶。 嗯，因為冇比較，亦都未必即係知道一個正常嘅小朋友發展係點。同埋咧，好多人咧都依然咧係好似以前傳統嗰一套，就係話，可能咧男仔同女仔咧嘅發展係會爭啲嘅。你嗰個係女，所以講嘢咪會叻啲咯。亦都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噶喎。 係喎，咁我都見過咧，有個歲半嘅小朋友啦，咁喺街度嘅啫。咁你發覺佢哇講嘢好清楚嘅喎，跟住咧對答又好流利嘅喎。咁所以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落差嘅。咁我哋繼續講下八至十六個月嘅小朋友嘅行為啦，即係識講嘅語言啦。咁好似佢哋會係有啲鸚鵡學舌啦，即係你講乜佢又跟你講嘅喎。咁可能話爸爸翻工，佢跟你講爸爸翻工。媽咪開心，咁又講媽咪開心。去街街咪去街街，會跟你講嘅。咁如果咧，我哋嘅小朋友咧，佢都仲係唔跟你講嘅話咧，仲有你有你講，佢有佢做嘅話咧，咁呢一個都係一個嘅警號，我哋要留意噶。 咁啊，仲有咧就係話咧啊，佢哋咧嗰啲詞彙啦，咁有時我哋咧會係要叫家長做一啲嘅問卷，咁睇下佢啲詞彙嘅細路仔識幾多，因為可能喺上堂我未必會見得到個細路仔識得攞幾多，或者係啊，我即時會有啲指令俾佢做，但有啲嘢係做唔到噶嘛，例如可能我叫佢啊玩蛇滑梯咁樣咁。未必有個成話睇出嚟出現噶嘛，喺嗰、那個就算視像又好，或者係真實嘅面對面嘅授課都好，咁或者可能話啊倒寫水咁，咁呢啲都係未必即時做到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好靠家長咧會話俾我哋聽佢識一啲乜嘢嘅。好啦，咁你諗下啦，小朋友有啲咩嘅類別咧，佢一定要識嘅咧？你諗下，環顧下嗰個小朋友嘅身邊。 我想是一些叫人啊，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例如可能是要做些什么啦，他的要求或者他的需要是些什么啦，吃的东西的名称啦，同埋可能家长都会教定他们呢求助啊求救的时候要讲些什么咯。 是啦，啱晒啦，果然啦，真的有个女女是领性不同的。咁啊，我哋咧亦都會係一啲嘅項目名稱啦，好似頭先你講得差唔多啦，有動物類啦，咁可能佢識唔識一啲動物啦？因為點解會動物類呢？當然我哋唔係，因為我哋唔係喺動物園住，咁但係點解動物咁重要呢？因為動物咧有好多嘅叫聲咧，係 B B 嘅時間佢會發到嘅，例如貓可能講喵喵。可能狗呜呜咁样噶嘛，咁但系真系讲个狗呢个字就难，即系好似头先话哦，佢点解仲系嗌笃笃唔嗌叔叔咧？系需要时间。但系如果个细路仔佢见亲狗，佢就讲哦哦哦呜咁一路咁样讲咧，咁呢个已经系个小朋友嘅第一个字嚟嘅，即系我哋会计佢一个字嘅。咁所以咧，我哋分去理解同埋会唔会识讲咯。咁啊，动物系一样嘢啦。另外就系交通工具啦。交通工具我哋成日都会身边有好多车啊、飞机啊、或者系一啲嘅真嘅好，或者系玩具好，佢都要识嗰样嘢啦。咁另外玩具类啦，玩具类又要识啦。食物同埋饮料啦。咁有时你带个小朋友出去多啲食唔同嘅嘢，或者系你屋企买多啲唔同嘅食物咧，其实佢都要知道嗰样嘢系乜嘅。所以有时家长咧，太快了，可能個蘋果一嚟就將個蘋果切到粒粒咁樣。其實當佢喺出面見到一個紅色一個蘋果，佢會唔識嘅。咁呢一個咧都會影響到個細路仔發展嘅。咁啊，仲有咩類啊？你諗下喺屋企裏邊諗下諗下諗下。 玩具類 係啦，玩具類有啦。咁另外就著喺個身度嗰啲嘅衣服類啊、衣物類都重要嘅，因為其實我哋唔係淨係教衫褲鞋襪嘅，可能你教佢咩長袖衫啊、短袖衫啊、牛仔褲啊。咁啊，仲有係記唔記得咧？小朋友最中意你個鼻鼻咧，你隻眼眼咧，咁即係呢啲其實嗰我哋叫人體嘅部分咧，咁呢啲都係一個生字裏面嘅嘢嚟噶。咁啊，仲有屋企嘅家具啦，家具即係嗰啲凳啊、櫃啊，咁你要教埋天花板噶喎，即係有陣時唔好淨係教一啲家私嘅東西啊咁樣，呢啲都係要教嘅。咁啊，仲有就係啲小型嘅家用品啦，即係例如可能啲碗啊、筷子啊、杯啊呢啲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好多噶。 所以识晒呢啲生字咧，就代表系咪就达到嗰个年龄嘅语言标准咧？ 佢会多嘢讲噶啦，即系如果好似你谂下先讲话个苹果，佢真系见嚟见去个苹果都系一粒粒嘅，咁佢突然间见到，咁可能嗰一碟佢会认得系苹果，但系其实苹果啊、雪梨啊，其实都系可能一粒一粒，你真系要食落去先知道嗰个叫做乜嘢。咁但系如果当我哋系话俾佢听喺个认知层面话俾听啊，苹果原来喺苹果树度嚟嘅，有啲咩颜色嘅，要批咗啲苹果皮嘅，咁、那个细路仔咧佢先至会多咗语言嘅。咁头先讲名词之余咧，嗰啲动词都好重要噶，即系有阵时即系可能系切啊，或者系行啊、企啊、跳啊嗰啲都要系我哋叫行为动词啦。咁呢啲都系要睇下个细路仔识几多噶。咁啊，仲有一样啦，时间咧，好似可能你会觉得十几个月都要识时间，咁其实都要知啊。原来有太阳伯伯出嚟嘅，我哋叫做日头；月亮姐姐喺度，月亮姐姐出嚟嘅就叫夜晚。即系呢啲都要去识得到系有一啲嘅唔同啊。咁佢识得到夜晚，识得到日头，又识多两个字噶咯。咁因为咧，我哋嘅小朋友咧，有时好似一岁嘅小朋友，佢已经要识100个字，而佢自己自发性咧就会先至讲到10个字嘅。 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屋企嗰啲咧，基本上你見到乜，你一路係咁教佢咧，就冇錯噶啦。咁佢當佢啲智慧咧係明白啦，咁啊知得到多咗之後咧，咁佢講嘢就會叻噶啦。 嗯，嘉慧啊，咁我又想问下啦，如果一旦家长发现咗咧呢一啲嘅 checklist 咧，啲小朋友系唔识嘅时候，咁系咪就要应该对住嗰份 list 咧，快啲将佢哋补习啊，快啲补给翻呢啲词库俾佢哋咧？ 其实呢个 list 系纯粹，即系呢个问卷咧，纯粹一个嘅参考。咁即系好似咧，因为有一个唔同地方有啲唔同嘅，即系可能喺外国，咁可能佢哋屋企见惯，例如好似啲粟米片咁样大大盒咁样。咁我哋喺香港，可能我哋未必会买咁大盒嘅粟米片。咁所以其实未必系话要跟足佢嘅。咁头先讲嗰啲类啦，咁起码咧家长都要留意一下啊，佢会唔会？真係三副鞋襪，淨係識四樣嘢咧。咁如果你三副鞋襪四樣嘢咧，咁你就發覺就要教多啲啦。頭先講話長做衫、短做衫之餘，仲有顏色啦，形容詞嚟噶嘛。咁可能係紅色嘅衫，或者係軟淋淋嘅衫，或者係好硬嘅衫咁樣。咁呢啲咧都係會幫助細路仔咧，佢會係接收同埋理解個語言多，咁佢自己講嘅嘢咧就會多噶啦。 嗯，明白晒啦。咁所以呢，嘉慧今朝早提供嘅呢一啲方向呢，都可以俾各位家长去参考一下啦。如果你发现呢自己嘅小朋友呢喺成长过程里面呢，可能发音遇到问题啊，或者呢唔係好肯开口讲嘢，甚至乎呢俾同龄嘅小朋友呢啲词汇啊或者认知嘅语言能力呢都係比较差嘅话呢，就要快啲搵专业人士问一问到底係乜嘢原因引申到呢个语言发展嘅问题啦。 係啊，同埋呢再想提一提呢就係发音嘅问题啦。发音问题呢就有时会有家长会觉得啊佢成日都唔记得点发音咁。咁其实我哋真係要耐心去慢慢等个小朋友係令到佢係嗰个音去发得到，就唔好心急。即係可能細路仔佢係单字可能发到咯噃，咁但係原来喺单字里面我变咗做词语，即好似係猫咁样，咁你可以发到。如果系大猫、小猫咁样，可能已经发唔到咯。跟住可能一只猫咁又唔得咯，或者我有一只猫又唔得咯。咁即系其实要真系要好耐性咯，同埋个细路仔嗰一下发得准，佢未曾得，我哋要俾多啲耐性。即系等于个 B B 仔咁样啊，佢可能扶住行到一步，咁你就期望佢点解你？昨晚行到一步，點解你今日又行唔到嘅咁？咁其實我哋個腦袋咧係真係要時間㗎，咁所以漫漫長路，家長耐心啲啦。尤其是我哋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咧，就更加漫漫長路。可能個自閉症小朋友成七歲先至可以真係同你出聲講嘢，都唔出奇㗎。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作为照顾者同埋家长咧，我哋都可以一齐陪住小朋友，无论佢个学习过程可能比较艰辛同埋困难都好啦，都总会有一日咧可以发展得更加好同埋更加进步嘅。咁亦都期望住大家一齐见证住呢啲进步啦。 嗯，系啦，加油啦，大家。 好啦，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拜拜。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耶胡又叫做舞胡，是有舞的舞啊，它流行于广东地区。耶胡的音色柔和顺口，很多时都会用于硬弓组合演出的广东音乐和广东戏曲，亦都用于新型的民族乐队。它作为一件中音乐器，琴筒用半个耶壳制成，前口蒙住铜木板，背面呢就开咗个细细嘅窿，又或者系用花纹嚟到装饰作为音窗。耶胡嘅全长大概有60公分，而佢嘅弓通常都系用马尾做嘅。鍾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 清白劫后再生多伟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帮。 这一天很远，就算等到等不必然 Maybe someday We'll be okay We'll be okay 世界残酷人自然就麻木太多太早难再去计较这数都未算坏自从别相爱得过且过速度最少等放大 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三的早上继续邀请到就是阿昌啊，同我哋讲下咧今天晚上港台电视三十一的精彩节目。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六点半啊，继续黐住啦。我啊细个都系睇大智慧大嘅，咁啊六点半嘅时候，我们的招青联啊，睇下我哋香港嘅一班年轻球员系嘛。 是啦，冇错，咁啊睇下呢个香港超级青年联赛嗰啲球会啦，咁啊嚟到今集啦，咁啊主角咧就系冠中南区啊，冠中南区足球会啊，一听个名字都知道啦，扎根南区嘅地区球会嚟嘅，咁啊佢哋嗰啲青年军咧有一半嘅学员咧真系系南区居民啦，咁有一啲系外籍球员，但系好多都系由细玩到大，一齐踢波踢到大嗰啲后生仔嚟嘅，所以佢哋归属感好大嘅。咁今日嘅节目咧就会请嚟佢哋嘅青训总监啊黄子谦咧，讲下咧佢哋点样选拔同埋发展佢哋嘅年青球员。原来咧佢哋唔止着重踢波叻嘅，佢哋一定要佢哋学业都要叻嘅。咁系啊，所以。佢哋點樣做得到呢件事嘅呢？咁啊，今日晏晝六點半一齊聽下呢位青訓總監黃子謙嘅講解啦。 係啦，會唔會佢哋自己本身南區嗰邊都有特殊補習班，去到幫佢哋追翻啲學業啊？因為踢波咧，以前個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成日都聽到佢個字，唔知阿暢有冇聽過叫波牛啊？ 有啊， 系啊，咁啊，以前波牛就，哎，你唔好去踢波啦，咁样，咁而家年代都不一样啦。咁如果你话连球会自己本身咧，都着重一班叫学员佢哋嘅学业嘅成绩嘅话咧，咁我觉得啊，真系作为父母，我都想去参加一下。 系啊，咁啊，都所以都系文武相传都好重要。咁我哋一齐去了解一下佢点样做到啊。 啱听啊，文武相传呢一句。好，七点半嘅时间盘点25年。 是啦，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咯，咁啊今集咧压轴啦，请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啊曾国卫，咁啊曾局长咧同大家总结一下香港喺粤港澳大湾区嗰啲优势，亦都会分析一下香港点样可以透过一国两制进一步去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从而真正做到融入国家大局咁话嘅，咁啊。就有想有兴趣了解呢方面嘅朋友咧，今晚七点半要睇盘点25年啊！ 啱啊，系香港人就要留意啊，即系点样利用自己自身嘅优势咧，好好地发展啊嘛，系咪？好，咁啊，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有啲咩主题咧？ 哇，今晚嘅医生与你咧，同大家讲惨过大病啊，就是牙痛啊，咁系啦，咁啊讲蛀牙同埋倒牙根啊，咁啊倒牙根即系呢个牙髓治疗啦。咁今集嘅节目咧，就请嚟牙医咧，同大家介绍一下。蛀牙同埋呢个牙髓坏死有啲乜嘢风险同埋影响？咁啊，真系不幸有患上啦。咁啊，会讲解一下咧，牙髓治疗即系倒牙根啊，究竟系点样做嘅咧？边啲人适合做，唔适合做咧？咁啊，今晚一齐听下牙医点样讲啊？ 诶，我带埋仔仔一齐睇添啊，因为之前带佢学童保健嘅时候咧，就话佢有几只蛀牙，小朋友食糖食得多啦。咁啊，嗰阵时牙医都同佢讲噶啦吓，小朋友，如果你再蛀嘅话咧，就要种牙根噶啦咁样。到底咩一回事咧？今晚佢可以一齐上堂啦， 冇错啊！ 好，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啦吓，咁啊，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法庭颁令暂缓执行免针纸失效的决定，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呢啲就系青春。呢两日天气有啲变化，早晚有较大温差，兼且刮起风，感觉秋天嚟啦。应该话秋天终于嚟啦。但系天气预测竟然话周末气温会回升，到底呢个系短暂嘅秋天，还是系秋天嘅开始？唔谂得咁多啦，尽情享受呢两日秋天嘅感觉先啦。昨日上午行经学校区，迎面而来是一班着住运动服的学生。这个情景可能你都已经见过了。学生上紧体育课，一大班同学一起跑。跑在最前的越跑越有力，越跑越快。跑在中段的有些喘气，但是仍然尽力跑埋它。在龙尾的通常已经放弃，甚至出现一些散步感觉。有啲仲喺度倾偈添，无论系乜嘢速度、乜嘢状态、乜嘢都唔需要谂，纯粹向前冲，呢啲就系青春。究竟佢哋有几多个上完呢堂体育课会爱上跑步呢？将来嘅事冇人会知，包括学生自己。将来嘅事等佢哋自己选择啦。黄昏时分完成工作，同朋友喺即时通讯软件闲聊一阵，倾起我哋都喜欢嘅动画。一个历史悠久嘅品牌终于有新系列推出，每一次有新嘅系列都会引起粉丝群嘅热烈讨论，无论系故事背景、机械设定，都会议论纷纷。作为设计者、创作人，当然想每一次都有突破，唔想重复，所以每一次都会引起网民两个极端反应。一边就话我接受唔到咁新啊，完全唔似之前嘅，不知所谓。另一边就话我非常鍾意啊，好有时代感，啱晒我口味。从呢啲留言你就睇得出，老一批嘅就会觉得新不如旧，接受唔到全新嘅演绎，崭新嘅角色。新一代的当然就觉得破格是好，不用行翻旧路。我这个朋友年纪比我小很多，但是他接受新事物的程度竟然跟我啱啱相反。每一次有些跟之前不同的创作，他一定接受不到。反而我觉得每一次都应该要大胆向前，才可以有新的景象嘛。昨日他终于忍不住跟我说，钟哥，我后生过你那么多，为什么我会接受不到新的设计呢？我说很简单，每一次新的你都将它跟旧的比较，正所谓先入为主，为什么你不将一些新的事物当是重新接触呢？年轻人有一些年轻的感觉，就好像中学生上体育课跑步那样，向前跑，唔使望翻转头，新嘅事物喺前面，唔好成日望住后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与你像幻象，长长夜未冷，灯点点，放肆闪得更加灿烂。全城繁星，空中千色烟花透射弥漫。我与你梦着梦，长长夜未冷，相拥中暖暖身体变得怠慢，永远也难放开臂弯。 浓浓秋冬，严寒驱冬，犹如春天的归来，没有夏季越爱越严重。红红这冷冬，霓虹里暖风，看到处处带多笑容，令我共你视野都震动。 竟不经意不熟，我送你血温也突然为我罩暖，风也未流动。我与你像幻象，长长夜未冷，但天天放肆显得更加灿烂，而全城繁星空中闪烁烟花透射弥漫。我与你梦着梦，长长夜未冷，只担心同埋时间变得有限，剧烈地热烈地热烈地共你告别平淡。我与你像幻象，长长夜未冷，灯点点放肆闪得更加灿烂，而全城繁星空中闪烁烟花透射弥漫。我与你梦着梦，长长夜未冷，相拥中暖暖身体变得怠慢，永远也难放开臂弯。 钟哥呢个歌拣得好好啊！突然间同黑豹嗰个 trailer 可以互相辉映， 点解啊？ 话间得 forever， 佢后边嗰啲鼓咧，好有嗰啲原始部族嗰啲，系啊，真系、就是、啊，好期待啊！近排冇咩睇啊嘛，即系要睇嗰啲都睇晒啦。 有嘅， 如果唔系唔会六千几七千万票房啦，啲港产片，嗰、啲我都睇晒噶啦。 所以咧，成日都话啦。天時地利人和， 係啊， 你先至可以造就到一個好嘅票房。 三者缺一， 而家勁啊！而家啲港產片步步都幾千幾千票㗎，係嘛？即係嚟緊閃避球都避無可避啦，都可能都好勁抽啊！咁啊，大家有機會入下戲院睇下戲咧， 一齊食盡美食，進入廚房種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记唔记得上次咧，我提过就系黑牛呢一个嘅食品 啦。 黑牛呢个食品， 但你话你自己系加咖啡雪糕嘛，唔加加朱古力雪糕嘛。其实你 系 扭转咗少少嘅，将个黑牛嗰 样。系啦系啦，咁啊，你个人喜欢啦，你自己中意加咩雪糕，其实就加啦。每个人心入边都有一杯属于自己嘅黑牛嘅。咁啊，除咗黑牛之外咧，有啲同黑牛差唔多。嘅食法咧，其實都可以。 我話你同黑牛差唔多，係咪紅色啊？咁啊，爭啲以為你想講嗰啲， 唔係 嘛？ 能量飲品啊，以為 唔會。 依家都好多球隊噶啦，即係講佢唔係講飲品噶啦。係 咩？ 係啊，佢美國有一隊波， 所以你 德國有一隊波。 喺外國其實直頭係講埋佢嘅牌子，就即係代表嗰隊波。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已經直入式咁樣買咗嗰隊波 啊。我哋冇啊嘛。 係啊，我哋冇。咁啊，有外國都好多球場都係咁啊，直頭冠名咁樣。係冠名嘅意思亦都係咁樣啊。好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咧，就同黑牛点解差唔多咧，都系要准备定一个杯。咁、如果中意，我自己都系中意饮咖啡嘅。咁、但系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饮咖啡加啲奶嘅饮法？今次呢个做法咧， 奶先，你平时你都有噶啦，平时都系落奶噶嘛。 但系今次个做法有少少不一样，因为我都系会准备雪糕、准备奶，亦都会准备咖啡。咁同黑牛有咩分别咧？咁样？個分別咧就係第一，當然係黑牛就係加汽水啦。咁另外就係呢個分別就係佢係用咖啡，第一個咖啡。另外就係佢個咖啡就唔係就咁沖出嚟嘅， 今次咧，你可以其實好簡單嘅，你就算喺街揾嗰啲即沖嗰啲一大包嗰啲咖啡咧，即係倒落去即飲即飲嗰啲，係啦，即刻飲嗰啲都得嘅。咁你用嗰啲你就準備定個冰格，咁你之前咪即係成日喺個冰格嗰度有啲一格格去裝冰嘅、嗯， 自己自動製冰， 咪自動製冰嗰、那個。咁你自己製冰嗰個格咧，有啲一粒粒咁咧就、嗯，我今次就用個咖啡直接倒落去。 哦， 直接倒落去就用咖啡去到製造冰先。其實呢個飲法都唔係新鮮㗎啦，有好多。坊間我自己會認為幾有心嘅一啲茶餐廳咧， 除咗咖啡之外咧，其實 凍檸茶都得， 檸茶咧，或者以前我哋僆仔時代嗰啲咩歐華乜嘢啊，或者即刻嗰啲咧，好馬上嗰啲咁樣， 係啦， 都會自己得閒，不如我哋試下將佢變成冰，雪咗之後攞翻出嚟食咁樣。 係啦，咁雪咗冰之外咧，咁你譬如凍檸茶咁樣，咁坊間我點解話有啲？冰室有個茶餐廳，佢哋都我覺得幾好咧，就因為佢哋著重個杯飲品咧。客人想飲凍嘅，咁如果你就咁加冰或者雪櫃拎出嚟嘅話咧，其實就容易 溝淡咗。 係啊，溝淡咗。咁所以佢哋亦都會喺嗰個凍檸茶咧，就另外再去做冰。咁、所以嗰個凍檸茶成杯嗰個味道，就算佢溶緊咧，佢都唔會變淡。咁呢個其實有啲。坊間都係咁做啦，咁今次咧其實都係同呢個做法差唔多，咁你就首先用嗰、那個冰雪筒仔咧，咁你就喺度做咗嗰啲咖啡冰先， 係 多少因人而異，咁我覺得既然整嘅，反正都雪，反正你都隔一晚咯，咁你咪整多啲咯， 咁梗係齊一排啦， 係啦，一排兩排添啊， 兩排 整埋俾隔離屋係嘛， 整埋俾隔離屋阿陳師奶一齊飲、嗯，好啦，咁你整完之後咧，咁啊第二日攞翻出嚟嘅時候，咁你就當然變咗一嚿嚿冰啦，咁你嗰啲冰咧就。抌落去嗰個杯入邊，咁我都中意用玻璃杯，咁啊望起上嚟就靚啲。 即係呢啲係咖啡冰啦， 咖啡冰 擺落個杯度。 冇錯啦，咖啡冰。咁咧呢個咧就真係睇你中意咖啡味多啲定係中意奶多啲、 嗯。 我自己中意咖啡味多啲嘅時候咧，我就會將奶嗰、那個份量咧就調低少少。咁、所以我冰咧我自己都會做多啲。咁所以隔離屋嘅陳師奶，如果分俾佢咧，佢可能得半杯啫、 嗯， 因為我已經有兩排冰就抌咗落去啦。好啦，抌咗落去之後咧，我就開始加奶啦。咁、你加奶嘅時候咧，其實就唔使話特別雪到好凍，你普通温度咁倒落去，其實啲冰咧已經開始溶，即係嗰啲咖啡。開始溶翻出嚟， 嗰啲咖啡冰本身都已經係凍啦， 冇錯啦，冇錯啦。咁、你咧就慢慢溶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嗰個嘅嗰杯我都唔知道應該叫佢做咖啡牛奶定係牛奶咖啡，係、啦，總之佢兩樣嘢叫做咖啡牛奶啦，咁咁講啦，佢就開始慢慢個味道咧會因為嗰個咖啡。嘅溶個程度咧，而令到佢嗰杯嘅飲品嘅味道係會改變。好啦，咁最好玩嘅地方就係咩咧？上邊再加咗一嚿雪糕。上個星期講個黑牛咧，就話會個雪糕抌落去個汽水咧，就會變咗啲泡泡啦。呢、這個就唔會嘅。呢、這個咧就你睇下自己中意將嗰個嘅。咖啡奶嗰個味道點樣調配？其實有啲人咧就推介咧用雲尼拉雪糕、因為你本身你落牛奶， 味撞得啱啲啊。 係啦，咁你亦都可以再落埋呢一球嘅雲尼拉雪糕，咁、你就發覺嗰個 creamy 同埋嗰個奶香咧係真係特別出，但係亦都不乏有咖啡嘅味道。 依家唯一可以落一球嘅就係雪糕，發現人生係 啊， 冇曬啦， 冇咁灰， 落兩球都得嘅。 所謂上落落嘅嘢， 你落一球咯。我落雪糕得噶啦，你落股票啦，你落股票啦， 攞一球啦， 又跌啦，又跌啦，几开心系、啊，快乐快乐啊，真系啊， 呢、這个礼拜差唔多 系啊，咁所以睇下大家冲杯饮品饮下嘅时候，趁呢个时候亦都未系特别冻咧，饮下呢啲冰冻饮品， 整 醒神啦。 整咁多冰咧，有啲人好中意收噶。即 係收冰， 我知啊，我知啊，都冇我份咯。 咁唔止冰添，有好多嘢都可以收，不过唔方便喺度讲啦。 我的享乐时代， 刚才那个呢牛奶咖啡混尼拉呢這个特饮、我漏了一样东 西， 就是打卡必要的，就是你可以加一块薄荷叶在那个的混尼拉雪球上面、 薄荷葉咧， 唔同曬，你發覺 每次加入去嗰啲玻璃杯嗰度咧，你都覺得咧，即係 upgrade 咗個杯嘢、 啊。等陣，我係後院摘俾出嚟先。 系、 啊、我自己仲 呢个系咩 ？Jamie Oliver 系咪 ？Jamie Oliver 原本系20蚊嘅呢杯嘢、 啊， 你加咗个薄荷葉，加多支靚嘅飲品 啊！ 我諗住賣80噶啦， 又冇咁過分。嗰、那個 this rice 都係講十幾蚊。 係啊，係嘅，係嘅。今日咧，享樂時代又嚇。跟大家玩咧廣東話喎、 咁啊，發現咧廣東話實在太多得意嘅言語啦，例如鱷魚頭老襯底，我相信識嘅朋友都應該知道點解啦。你欠唔欠啊？鱷魚頭老襯底， 你有冇 估？試下估下， 使乜估啫？ 即係直接講咗，就係嗰個人好似好 表面好似好叻，好勁， 冇錯。 但係其實係冇用嘅， 係啦，爭啲 嘅，魔狼 可以係容易氹嘅，係啊，呃到 好容易呃添， 係啦。喂，呢類型咧都非常之多喎嚇，例如咧觀音頭掃把腳， 容易啊， 係 係啊。 上身好，下身唔好咯。 好嘢喎！ 即系整一啲唔整一啲， 整一啲唔整一啲，冇错啦。咁啊，都系形容一个人咧，即系上半身咧就打理得都相当之唔错。不过下半身一拎开嘅时候咧，发觉哇，呢个人其实完全都唔掂啊。 系啊， 好啦，仲有非常之多嘅掘尾窿啊！呢个广东话都几得意。其实有啲咧广东话，我发现睇完之后咧，我听都冇听过。 呢、這個我聽過，但我唔係好記得啦。呢、這個掘尾窿係咪講嗰個人做嘢冇交代嗰啲咁樣啊？ 其實有少少似，有少少似冇交代，或者都係形容一個人咧，佢做事嘅事情，佢有一啲嘅狀況出咗嚟。掘尾窿，我估唔估？ 我估唔到啊！其實我冇聽過，我就估唔到噶啦呢一類。 佢窿嘅窿個寫法窿啊嘛，窿 啊， 係 啊， 窿啊。 因為咧，我哋成長嘅年代有真係有啲唔同啊。頭先咧識嗰啲咩掃把頭啊嗰啲咧， 掃把腳 呢啲咧，其實我都點解識咧？其實七八十年代港產片咧，就成日都有呢啲嘅。 點解啊？因為呢啲諺語咧，全部都係我哋呢啲六十代啊，即係六零年代嘅人經常講嘅嘢嚟嘅。咁佢哋開始去拍戲啦，咁咪即係七八十年代 拍出嚟咯。 咁咪攞翻出嚟講先。 係啊，係啊。但係呢一類咧，其實幾 get 嘅，即係幾有幽默感嘅， 幾好玩嘅呢類型。 即係譬如之前菠蘿雞咁樣啊，即係你有聽過咧？呢個靠黐啦，即係黐飲黐食嗰一樣嘢咧。咁我印象之中就喺呢、這个许氏电影啊，鸡同鸭讲嗰度咧。 许氏电影好多， 系啊，咁就睇，跟住细个唔知，跟住就爹哋妈咪就啊，其实系咁嘅意思。咁啊，佢就当一个笑话或者一个幽默感嘅诠释咁样咯。 嗰、个掘尾窿系点解啊？ 嗰个掘尾窿咧啊，原来自己简单啲嚟讲，即系四个字嘅时候，形容掘尾窿就搞风搞雨。 哦， 每当天气改变，风雨交加，咁啊，据讲啊，咁啊，龙咧可能都会断一条尾。出嚟嘅，即系所以啲盐蛇咁样刮嚟刮去，其实就比喻啲人咧就制造麻烦，兴风作浪，有咁样嘅意思喺度嘅。 哦，即系话你个掘尾窿啊，即系话你制造麻烦，兴风作浪。 系 啊，喂，好多呢啲，其实有时间可以同大家出嚟讲下玩下呢、這个。 出嚟饮杯茶，慢慢倾。 系啊，譬如咩，你净系讲鼻哥嘅都有一大扎啦。 讲多一个啊， 鼻哥窿担遮。 唔识、 我话吓到鼻哥窿都冇肉， 系啦， 听过 吓到鼻哥窿都冇肉，梗系大家都知啊，呢个成日讲啊，嗱，同一个鼻哥窿出气，大家都知啊， 系同一个鼻孔出气。 鼻哥窿担遮咧，原来系指一个人想逃避嘅时间，避无可避。佢食咗避无嗰两个字啊，避无可避。广东啊，好多呢啲中意食字喎。 呢个系灯谜嚟 嘅，系啊，呢个八月十五都攞出嚟笑下玩下喎。呢个 系啊，咁啊，有机会小白又同我哋分享下多呢啲呢类嘢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梁永忠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